印度新德里法院颁令，将2012年新德里巴士轮奸案四个被告执行死刑，他们将会在今个月22日早上被处以绞刑。一个23岁医学院女大学生，2012年12月在新德里一架无牌巴士上遭六个男子轮奸，双重死亡。六个被告之中，一人在入狱之后无奈上吊自杀，另外一人被判处未成年人最高刑期的3年监禁，其余四人定罪之后被判死刑，一直上诉，去年2月被新德里高等法院全部驳回，维持死刑判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87点，跌334点，总成交金额2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2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2.6，跌3蚊。友邦保险83.75，跌1.5毫半。阿里巴巴209.4，跌3.2。盈富基金28.15，跌3毫。美团点评109.7，跌7毫。中国平安92.75，跌8.5毫。小米集团11.08，升6仙。建设银行6.51，跌1毫。中国海洋石油13.68，升4毫，升4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209，瑞士法郎8.024，澳元5.346，加元5.991，新西兰元5.164，欧元8.67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42。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9点，跌476点。港金现价报14,870蚊，升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7.16美元，卖出1,5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宠物公园对出噶。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仍然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就是封咗一段嘅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渡船街、东莞街尾窟、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Mira， 你哋有冇讨论过新人奖呢一个嘅问题呢？ 有啊，同 Anson Kwan 系咁讨论咯，佢就一齐讨论点样去可以攞到女新人奖咯。佢成日睇喺后边嘅呢件事。 花姐算唔算系你哋嘅公关王咧？定系 Mira？ 如果要你哋严选一个公关王嘅话，你会拣边个呢？ 公关王 Tiger 咯，因为佢唔讲嘢，唔讲嘢唔会错。 哇，得咁少，梗系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 晨，归队啦，归队啦， 欢迎你啦，桂花田同埋黄月祖。 早晨 啊，二零二零年第一次见大家，早晨啊， 哇，冇穿冇烂， 好靓仔啊你，哇，黄月祖容光焕发，真系 very good 啊，真系。 咁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点都唔够你容光焕发嘅桂花田，欢迎归队。 正所谓咩，新人新衫，仲有新袋添， 你有个新老公添啊，我同你讲 真系，系啊，全新的我 啊，系啊，点啊？玩成点啊？ 好好啊！ 去咗呢个异国咁耐吓， 唔系起码咧叫做咧，真系咧，我之前喺未出发先惊 定嘅。你先凭计啊！我都唔知你凭咩计啊！ 我哋两个 keep 住都系咁样。 不如你话俾人听咧，如果你讲俾人听你嘅行踪咧，等大家判一判断咧，你值唔值得咁担心真系？ 咩啫？咁人哋未试过啊嘛，咁我即系第一次。 仲要讲啲咁呕心嘅说话喎。 系啊，第一次未试过啊嘛，真系未试过啊嘛。 系啊， 咁啊第一次咧就坐嗰间好大好豪华嗰个航空公司啊，点讲啊？系即系食，总之佢成日名列前茅噶啦， 系 好咁啊，咁啊嘅 搭贵嘢啊， 系噶，我抠咗几耐先搭到平嘅啊， 哦，即系佢平买贵用啊， 搵到另哦，一阵再讲，一阵再讲， 系啊，咁啊， 好搞笑呢两个系咁样，你交流嗰啲平机票心得噶嘛， 一早翻嚟就交流呢一啲嘢， 系啊，咁跟住即系真系第一次一个人咁样咧，去到仲要转机，因为即系之前咧好多次， 因为平时。 咁講啦，人哋會覺得第一次轉機好簡單嘅啫。 其實真係個真心覺得有啲尷尬嘅咁樣。 唔好意思，咁個個人嘅經歷唔同噶嘛，係咪先？咁我即係今次 你嘅形象唔似係咁蛇龜噶嘛？ 唔係，因為我 always 都有人監督住噶嘛。 OK OK OK。 咁啊，即係一啊個隨從冇跟住，咁我自己去啦。 因為你同阿華咪一班機。 係啊係啦，咁啊個隨從冇跟住嘅時候咧，咁真係好擔心。 做到隨從添嘅真 係，佢話自己係隨從啫。 係啊，隨從啊，嗰啲做咩好多蟲咩要？搵滅蟲公司咁啊，隨從啊真 係。跟住咧就真係好擔心啊，因為之前咧好多次嘅經歷都令到我咧有得震冇得瞓嘅。咁啊， 因為你不嬲都係擔心得太多嘅人。 試過即係甩咗班機。 點解我唔覺得你係一個咁憂慮嘅人嚟嘅？ 唔 係 啊，我 梗係啦，佢喺呢度唔會憂慮，佢呢度做咗廿年啦，踢佢都唔走啊嘛，所有嘢佢都熟悉咗，咁佢咪唔憂慮咯？ 係啊， 繼續用住部 M D 機咯，你明唔明白？係咪？ 有咩咁憂慮？我睇唔出你有憂慮喎。 因為嗰啲咧，即係因為我之前嘅經歷，即係好多都係好唔順利嘅。即系去搭机嘅时候，跟住咧又即系去试过去日本又即系哦，原来啲地铁冇晒，我又唔知点样追巴士啊！跟住试过五点就上 唔到機咧，爭一分鐘都唔俾上機嗰啲咁嘅經驗咧，真係好擔心嘅。同埋第一次去嗰個地方嘛，咁我要去到杜拜轉機，哦咩嚟地方嚟重？ 杜拜會唔會令到我唔可以喺度轉機？ 因為你揾到個遊王 不守婦道， 咁嗰個就肯定㗎啦。去到邊度去都係㗎啦。 然後佢就全程咧就喺度望緊隔離位坐邊個咧？ 係啊，遊 王 咧， 係 啊，會唔會有遊王都係坐經濟客位嘅咧？ 咁啊，即係其實即係好多，因為好多第一次啊，未試過咁樣轉機法咧，又未試過去杜拜咧，又未試過坐嗰間航空公司咧，真係唔知點樣噶嘛。 係 嘅，我知道我幾廿歲人驚咩啊？咁多旅遊經驗係咪叫做啊？ 唔係啊，同埋你自己照鏡，你個樣你都唔使驚咯。 唔係，同埋我覺得唔緊要啊。你驚咧，其實對我哋冇乜影響嘅，係難為咗阿祖啫。 咩啊？ 我做證每一日我都見到佢開麥就問，但係咁樣轉機會唔會好危險㗎？然後阿祖又好有心機咧，幾乎連嗰個機場個 floor plan 都話埋俾你聽。嗱，你直行轉咗，你第幾點啊？我幫你研究一下啦，究竟日落未啦？睇下會唔會有事啦？ 因為 你 先陪佢癲 嘅 啫，真係。 嘅話咧，你一出到個閘口，人哋就會有好嘅指示話俾你知，你跟住要去邊一度啊咁樣噶啦嘛。 係少女喎，真係。 真係咧。 唔係你個年紀知唔知尷尬啊？嗱，如果你後生廿年，你係少女咧，大家就會覺得好體諒佢。 而家變咗少女。 如果咧，你再大多廿年咧， 係少女啊！ 如果你再大多廿年咧，啲人又好體諒我婆婆，唔好驚啦，我哋幫你啱啱卡喺中間。係 啦，唔三唔四嘅時候咧，問啊喺度問咧，有時好尷尬喎，你唔係唔識話 咁點啊？你個行程都有兩個禮拜喎，玩成點啊？有冇落雪啊？嗰啲咁嘅嘢 係咯，你話第一次聖誕咁樣放假啊，不嬲都緊守住呢個崗位噶嘛。其實講咩緊守崗位啊？不嬲聖誕嗰啲貴佢唔飛啫嘛，根本先呢個先係真正嘅原因。 唔好踢爆佢。 但我見佢今日真係風騷快活人嚟㗎，新衫、新袋、新環保袋， 冇錯。 對絲襪係咪新嘢咁 啊？係啊係啊係啊！ 你絲襪都睇埋你。 唔係咁，我真係望住佢都望到佢對腳㗎嘛。 你真係不幸㗎真係。 鞋係咪都係新㗎？ 未鞋舊嘅。 裙咧咁，裙都好似係新㗎喎。 半身啦，半身啦。 佢係把線，我見到係舊咯。 係啊， 啲線唔係換個把啦，爛咁樣都仲喺度判。 去啲凍嘅地方冇線買喎。 點啊？有咩得意啊？你係聖誕去到㗎嘛係嘛？ 喂，其實咧 氣氛如何？ 認真咧，我唔怪之咧，成日啲人咧都話咧，喂，外國咧去聖誕節咧，真係千祈唔好去啊！我真係咁多年都未試過啦，我認真啦。咁原來 其實你都可以話俾人聽去咗邊，因為我哋嘅點唱我哋都幫你讀埋咯。 我哋話你去咗英國嘅，係 咯，英國嘅聖誕點啊？ 咁跟住咧就話咧喂聖誕唔好去歐洲啊，唔好去外國啊咁樣，佢因為真係全市閂門㗎咁樣。咁我跟住咧就喺。即係身體未有呢咁嘅經驗咧，喺搜尋機票嘅時候咧，我話嚇點解咧？即係喺24號飛，咁飛到去25號，點解真係零零舍舍， 嘣一聲 耷咗落去咧，係平好多嘅喎。咁我咪選擇咗呢一日咯，係咪？咁咪平啊嘛，經濟慳啊嘛。哇！原來真係咧，我明白點解佢係會咁平嘅。佢真係可以全國癱瘓嘅， 係啊， 係冇公共交通工具，冇火車，冇鐵路，冇巴士， 係咁去到點啊？ 單詞啦，全部，跟住咪 call 的士，係 call 阿 U 仔咯。 即係你要 call 先至會有啦。 係啊 ，call 阿爸，因為 call 的士，但係嗰日嘅服務咧係會加錢咯。 哦， 咁即係其實變相 會唔會貴過張機票啊？跟住加完之後， 其實咧即係變相咧嗱，我即係 book 嗰間航空公司係4000多蚊，咁但係咧我又用咗幾乎500蚊嘅叫做阿 U 仔咧，阿爸咧坐嗰啲車。翻去市区咯。 咁如果你早一日买嗰张机票几多钱啊？ 系啦，我就系想咁讲。 有冇夹翻噶？ 系有差唔多噶， 傻仔啊！ 所以 真系， 我对唔住，我唔记得提你，我有试过去英国嗰边过圣诞咧。佢哋嘅其实首先咧已经有啲嘢唔同咗噶啦。以前咧佢哋25、26号咧系大部分铺头都唔开嘅，而家已经好咗啲啦。不过咧应该25号嗰日，即系你到步嗰日嘅时候咧， 系啊，全城全城冇啊， 都仲系争啲咯， 唔系争啲系冇啊， 咁大件事， 我真系连少少啲嘢，咁个个都有车嘅咩？咁样唔系个个都有车。所以可能啲人就索性唔去咯。 點解呢個咧？大家都係叫做即係前英殖民地有佢遺風噶嘛。我哋個習慣咧，逢係大時大節咧，以前嘅港鐵係會一定加班噶嘛。 咁 而家另計啦， 除夕都好似 啊。 係啊，我知啊。 啱過咗除夕都仲有翻。 係啊，咪就係咯。因為我哋不嬲嘅傳統係辛勤工作，假期照開。 嗯。 啊，點解原來宗主國係咁樣玩 嘅？因為佢哋其實咧，就算係其他嘅日子，佢哋好少會咁樣全部停嘅。但係聖誕呢一日咧，佢哋真係覺得咧係要同屋企人一齊過嘅， 係啊係啊，係聖誕喎，佢聖誕大過1月1號嘅添嘅喎，1月1號都仲有車啊，有鋪頭開啊， 耶穌最大 啊！ 係啊，我突然間覺得我哋香港人好似冇嘢大得過翻工咁樣嘅， 係真係翻工大過， 係啊係啊，陰公啦，我哋真係唔係翻工陰公喎， 我先就話。 原來可以咁樣癱瘓法嘅，真係冇車啊，零，真係零車啊，真係冇任何公共交通工具。 咁有冇落雪啦？落雪未？ 未，不至於凍到咁樣。 又冇落雪。 嗰邊嘅天氣其實今年咧，我知道都好似有啲反覆啊，平時嘅凍咧，佢哋都覺得唔一樣咗。首先十一月咧，佢哋已經喺英國唔同嘅地方咧有落過雪嘅啦。 係啊， 比平時係早嘅。到十月嘅時候咧，反而咧個感覺咧同香港凍嗰幾日其實個感覺唔差好遠嘅啫嘛，係咪？ 總之我真係徘徊喺一個叫做二三四五六七八度咯， 系啊，但系佢哋 特别号码系几号啊？ 系啊， 好好啦， 系冇除过羽绒啊，仲要就系、 哦咁都好啊， 冇除过羽绒、啊， 有得着翻件冻衫啊？ 咩、 哎、 啊？ 之前我哋咪成日不停咁讲咧，话教大家点样着羽绒嘅。 哦，嗰、那个咩 洋 葱法啊，嗰啲 又有玉 米圈法、粟米圈法又有。 同埋嗰件薄衫啊，我咧真系咧全程我冇着过任何冷衫啦，冇着过任何樽领啦，咩打底热嗰啲咧 都唔使， 乜都唔使，我就着咗我嗱，你今日见到一件就 系 好似 其实你喺嗰度着咗两个月噶啦，跟住 都 仲系着呢件，系啦， 唔系啊，都系着件薄 T 恤。跟住咧加件羽绒背心，我咪话买一件羽绒背心，哇！ 你觉得你 就咁就够啦？ 好舍得买，再加件厚羽绒。 哦， 跟住咧我就可以玩足咁多日噶啦。 但羽绒加羽绒都啱数嘅咩？ 三件咋 ？O K， 系啊，咁当然啦，你大风咪加颈巾咯，系咪？即系咁样咯。嗰啲叫做咩发人发热嗰啲咧，发热线嗰啲咧，乜都唔使噶。 你知唔知呢几日咧？嚟帮手嘅嘉宾咧，全部同我好啱 key 啊，喺衣着嗰方面啊，阿赵学而咧就怕冻啦。咁我都已经觉得好开心噶啦，估唔到阿东东咧，佢琴日同我一齐话，我今日着咗件 heat tech 啊，哇，我都系、啊，哇，我直接觉得他乡遇故知啊，真系。 而我哋报紧嗰个天气嘅话咧，系报紧廿几度嘅， 系咯， 而家都廿三度噶，我都唔明我呆咗， 所以 着短袖衫，我顶咗你个位啊， 系啊， 哎、更年期啊， 你而家翻嚟，我咪知道咯，又要变翻你哋天气阵营啦，系啊，东东，我会记挂住你件 heat tech 啊，真系。 唔使惊啊，东东听日翻噶啦， 我呢件系一件衫嚟嘅啫。 哦，好彩， 系啊，几好彩啫， 系啊，到你假期都 系啊，我哋期间限定啊，即系齐脚三个啊，系得今日咋，但系唔怕，我都唔会放好长嘅， 真系啊，唔长咩？ 我请七日假啫， 哦，系喎，七日生效 咯，咪只系下礼拜全日唔翻啫嘛， 全个礼拜唔翻啫嘛，冇嘢噶，不过到我都放假咯，跟住 你二月先放啫，过埋年先放噶， 唔系，我礼拜一我都请一日假嘅会， 系啊， 我哋有特别嘅阵容啊吓，做定个节目预告先。 系送定呢只歌俾一啲好似桂花田咁样话冇随从嘅朋友，咁系点啫？ 咁要点啊？ 冇随从嘅朋友就会自己飞咯。 哦，好啊，一个人飞咯，咁 一个人飞咯， 或者佢一个人飞遇到游王，遇唔到嘅话可以遇到佢啊。李克勤啊，系咪啊？ 欢迎你嚟归队啦，桂花田啊！ 记不起什么驱使我喜欢你，看在眼里，看你熟睡多么美，为着这里又和天气，我愿随风无声远飞，仍相拥也不等于我了解你，决定放弃再去接受自己，曾做错了仍然不生气，脸上还有希冀，若是我记得你，亦是无需谨记，习惯一个人没有伤悲，而无论旧时说爱多美，再过半天你便记不起，若是我要等你，亦是无需等你，遗留下这个世界向着前飞，纵爱你不理，纵隔千里，谁预知将来还在一起，再恋上你。 星远飞。 哎呀，咁客氣啊，真係！首先多謝黑婷一個人飛啊嘛， 係咪先？ 我哋同佢講啱啦，佢啲咁正嘅地方係咪先？ 咪就係咯。 但你都知道我真係唔中意買手信。 我哋唔係覺得你中意買手信啊， 係啊，係有有心去買啫嘛。 我哋冇叫你中 心㗎，其實都好有心㗎，但我心唔會擺買手信嗰度咯，係咪先？ 買係 經過見啊有啦，冇啊等冇得收嘢咯。 大家話啦，我都係經過見有啊有啦。 冇問題啊， 手信擺喺度，你揀邊一個？ 我哋。面前有两个纸袋包住好似香肠嘅物体， 咁我攞近咗个 啦，热狗包咁样， 系啦，热狗包。 由于真系咧，我想话咧， 我摸到系啲 大减价 嗰啲乜嘢， 大减价得好紧要。 你开咗未啊？ 我未啊，一样噶，我哋嗰啲啊， 唔系唔同款啦，系一样嘢咯。 但系同一样嘢， 我相信大家应该用。 系啊，有胎用啊，我哋。 我十岁冇打过胎，不过几靓喎，系。 喂， 多谢， 都好靓下噶， 几靓。 我差啲见到后面我做话，你做咩唔搣价钱牌啊？ 我都系，我都系 见到。 系啊， 我使唔使点样都带住佢？就算着住， 唔系 我 呢个可以啊，呢个系咪我而家可以带喺度啊？ 可以噶，你拣边个啊？你拣先啦。 哦，呢个 OK 喎。 好啊， 我 决 定啦，呢个 OK 啦，好啊。 唔系我睇真啲先。 咩啊？ 都系送俾爸爸啱啲喎，后边嗰个位。 咩啊？ 前面就自己用，后边送俾爸爸。 呢个系一条定两条嚟噶？点解咁？ 佢咁样嘅嗱，佢 set 装嘅一条胎啦，跟住一条筋啦，袋筋啦，同埋 袋筋嚟嘅。 唔系咯，点啊？你咪男人嚟噶，你大哥。 用袋巾嚟決定係咪男人？ 但 係 你 又 唔知咩嚟啊嘛！我唔用 我 都知咩嚟咯。 我十世都冇打過胎， 所以我咪送俾你咯。 唔係話阿祖需要多啲 嘅 喎。 係啊，我會用到嘅。 係啊，我都會用前面嗰個。 同埋佢仲會有個心口針。 心口針 咯， 我覺得呢個啱用啲喎。 阿華誒，即千叮萬囑我，喂你唔好擺向誒 hand carry 啊，佢 係啊，當係利器咁樣係啊。 我嗰支又唔會當利器啊嘛。 但會㗎，呢個點會唔利器啊？ 你試下吉落自己嗰度先。如果你覺得痛嘅話，嗰個就係你 啦。襯我今日件衫喎，啱啱好藍色喎，呢件真係。 我唔理，我照樣會帶住。就算我著住 T 恤，我都會帶住條呔，即係影一張相咧，可以同我哋風騷嘅聽眾問。 袋巾就係袋巾。 我個袋呢個袋巾，我可唔可以攝喺格拉底啊？ 唔係，咩咁你包喺個頭度， 即係包喺個頭度，一陣揭開我個頭紗嗰啲，我嫁出去啦。 我覺得袋巾咧真係升咗咧，即刻 覺得自己紳士咗， 好貴族啊！覺得。 唔係你即刻唔使變部長啊嘛！你成日去到去飲嘅時候咧， 唔 係 呢件都似係一件。小童餐巾嘅喎， 又唔好咁樣講，你咁樣即係詆毀咗豪仔。豪仔咧，佢似部長咧，係由佢入邊度散發出嚟嘅。 係啊， 佢著咩衫係冇 分別 嘅， 係咪啊？喂，不過我真係想 同埋我哋祖國真係無遠弗屆嘅，真係佢點都係。 我想話係好多地方都係啊，好多人都係㗎啦，係啊。喂，咁但係我想分享一樣嘢， 分啦， 就係講緊咧，咪成日話咧，外國咧係啲時間嗱，阿祖同埋豪仔咧分別咧要將個袋巾咧亂咁插喺個身。我而家影咗相啦，咁咧佢哋大减价咧，大家可以忍受， 唔可以摆个头呢个菜啊， 你跟喺个领带嗰度啦，因为跟到自己。佢大減價咧，其實咧，你唔好以為咧嗰日真係大減價，因為佢話全城26號咧，邦星的嗰日咧係大減價 嘅。 唔係 嘅，以前就係、是， 而家 長期減價，佢哋都冇生意啊，又係。 我啊，真係嗱，件衫都未，即係未翻嚟啊嘛，買完之後未翻嚟啊嘛， 係 啊，會㗎，係啊，你小心。 太厚啦，篤喺邊㗎？其實 我教你一陣間， 係咯，篤住㗎啫。 咁咧，跟住咧就我即未走住啊嘛，咁喺佢廿六號梗係去買啦，係咪先？佢既然開鋪啦，係咪？咁咪狂掃啦。點知我咧喺一月過咗之後咧， 仲平啲 喎！我件衫我都會未掹牌，佢竟然再平多幾磅啊！ 你有冇再厚顏啲，跟住就走去換 貨 啊？真係啊！ 其實嗰邊咧，你真係可以咁做 嘅，可以 做 refund 咗，咪可以俾翻錢你咁樣，跟住就再買過咯。 係， 其實我又想問下點解要咁嬲咧？你喺香港又好，你喺邊一度都好，買嘢都係咁樣噶啦，永遠都話喂，今日係最後減價，但係佢最後永遠都仲有七日噶嘛，而跟住個折頭仲大咗噶嘛。 即系冇经验， 但 系 都会嬲噶。佢上次唔知咩买咩枕头定咩，你话你都攞去换货。 系咪又想讲我张床褥啊？ 哦，你嗰张就再夸张啲，又冇咁讲。 仲要冇瞓啊？呢个先系最惨嘅 啫。喂，所以咧，即系一啲叫做去外国放圣诞假旅行嘅时候，朋友真系做多啲资料搜集。即系我冇乜经验，即系我都系 咁嗰边嘅圣诞气氛啊，仲好唔好啊？ 好浓郁， 好浓郁。 圣诞树咧，去到六号先拆咯。 即系先见到佢。 系咪摆广场嗰啲咁嘅地方噶？ 哇，度度都有啊！ 度度都有。 你想话边一度都有圣诞树，同埋坚 圣诞树？厕所有冇先？ 系啊，坚圣诞树。 佢跟住佢话屡次有，你落去 系啊，你又知啊？ 佢谂唔到啊！ 系啊，坚咩话？ 我话坚圣诞树啊！即系有啲譬如大百货公司咧就系胶嘅，咁啊佢收埋会再用啦。咁但系咧有啲真系新，即系坚圣诞树系见到佢由嫩绿啦， 系 绿啦，跟住变咗灰绿啦，变咗谢绿咯。因为佢真系会谢嘅棵树，你明唔明啊？ 我好想 变咗四季嘅变化， 系咩颜色啊？ 谢绿好似你而家嗰件衫咁样食咯，即系谢咗个绿色咯。 呢个比喻唔错，咪就 系 绿色嘅绿色咯， 谢绿嘅衫系啦，唉，我真系恭喜发财喺度。 你同谢四嘅分别系咩？ 谢六我带佢啊，带佢两点。 同埋嗰啲屋企咧，即系嗰啲人嗰啲屋企咧，系好装饰得嗰啲闪闪 美轮美奂， 仲 有冇嗰啲壁炉啊、透木柴啊、烧火咁样 嗰边应该都要啊， 有冇啊？咪暖炉好多嘢，你话佢嗰啲透火烟通嗰啲就好少见有啦。 会唔会好 love actually 嘅去到嗰度嘅感觉？ 好靓，总之圣诞气氛系好浓郁啦，新年气氛都好浓郁。 咁你同阿华有冇做啲好 love actually 嘅嘢？ 当然有啦， 真系 交换礼物啦，就系啦，点啊？两个去系咪三个翻啊？ 系啊，两个兼去三个结翻咯。 系啊，佢最惨系佢。身上面嗰啲靓衫咧，我哋话，咦，系咪都喺嗰度个马拉买？佢系啊，咁啊唔同噶嘛，嗰度个马拉始终都系嗰度啊嘛， 系 咪？ 就 系咯。好啦，多谢你咁靓嘅手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伊朗向住伊拉克美军发动攻击，报复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被杀。路透社引述伊朗通讯社话，伊朗开始对住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动第二轮攻击。在较早时的第一轮攻击之中，美国国防部证实，住伊拉克两个空军基地受到超过12枚弹道导弹攻击，未有伤亡报告。当局正是评估损失，将会动用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当地美国人员和盟友。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事件简报，正是密切监视局势，并与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承认发动袭击，革命卫队说是要报复美国杀死苏莱马尼，建议美军和联军撤走，以免受到更多袭击。又威胁如果美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将以更多打击回应。政府刊宪将涉及武汉不明病毒肺炎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附表，列为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政府昨日表示，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形式作有关的修订，纳入法定需情报传染病之后，卫生署有法定权力将传染病接触者隔离。医生冇就怀疑需情报传染病通报的话，一经定罪可以被罚款5000元，任何人不得离开被隔离的地方，否则一经定罪可被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已经去信所有医生，列明情报准则。私家医生可以联络卫生主任，安排病人经救护车入院隔离。私家医生可以合理地尽量协助病人接受隔离。一旦病人强行离开，当局需要报警。雷敦治医院日前曾经接收一个到过武汉但拒绝留院并且离开的女子。王家庆表示，当局尝试过寻找那个女子，但掌握的资料有限，未能够找回。他说根据医管局的资料，那个女子的病情相对轻微，没有发烧，放射科医生看过肺片，认为没有肺炎的迹象，相信风险不高。王家庆建议市民保持个人卫生，外游的时候不要接触动物和进食野味，有呼吸道不适的人和长期病患者到人多的地方的时候要戴口罩。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批准三个议员根据议事规则今日在大会提出急切口头质询，讨论当局对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应对措施。 有份提出急切质询的民建联郭佩凡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质疑，单靠航空公司掌握旅客资料作追踪是不是有效，认为政府应该考虑重新要求所有入境的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郭佩凡形容当局今次回应的反应稍慢，对内地疫情的掌握、香港卫生状况和危险意识宣传都有不足，期望政府在立法会大会上具体回应如何应对疫情，加强应变措施和防止疫情在本港扩散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4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34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3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2.6跌3元，盈富基金28.15跌3毫，友邦保险83.65跌1.65，阿里巴巴210.2跌2.4，美团点评109.3跌1.1，中国平安92.55跌1.05，小米集团11.04系升6仙。建设银行6.51跌1毫，港交所266.2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08.16，瑞士法郎0.97，澳元0.687，加元1.299，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52，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4点，跌461点。港金现价报14,7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9.33美元，卖出15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道路至道。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喺新界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啊，来回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嘅快线同中线封咗噶，咁驾驶人士咧只能够使用慢线啦，左转入去永基路，咁影响到而家葵福路啦，去荃湾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噶。咁另外啦，石硖尾嘅大坑东啦，大坑东道有水务急收啊，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江南好，好在有吴冠中嘅诞情，一齐跟随呢位中国近代画坛大师嘅足迹，走进佢嘅创作灵感之乡。 电视节目《走进吴冠中的江南》， 带你踏足吴冠中当年写生嘅实地，欣赏水乡、古村、园林等风光之余，更能够深入认识大师画作与江南之间嘅种种联系。 星期六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火勢啊，唔見咗佢十日八日，佢樣我唔知點解今日真係咧零舍靚仔喎，再加埋嗰套新嘅嚇領巾，唔係嗰個唔係領巾嚇，嗰條呔嘅袋巾啦，同埋領呔啦，真係容光煥發，靚仔一個，我哋有請，真係都今日幾好樣嘅曾子豪。 哎，冇见一排喺外国浸完咸水咧， 佢做咩？佢做咩？ 诚实咗， 佢 睇嘅嘢真相大咗而家。 你去旅行去到懵咗啊？你讲嘢你讲大话嘅？ 唔系，佢今次先发掘到嘅，梗系好咗啦。 佢仲系戴住曹查理嗰副眼镜、啊， 我自己都觉得顺眼咗，知唔知啊？ 顺眼咗， 因为睇惯咗嘛， 真系睇惯咗啊！好似我哋咁啊，而家越睇越觉得你只眼大啊， 咪就 系睇惯咗嘛， 互相吹捧又翻嚟啦。我介绍个人物俾大家听咧，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嗱，记听住咯，黄锦江系啦，有冇印象咧？哇，边个嚟噶？黄锦江冇印象嘅话，咁如果话俾你听，司令有冇印象咧？边个司令啊？如果我话俾你听系黄锦江，仲要系做埋呢一个国产007嘅嗰位司令，你又有冇印象咧？咦，好似有啲印象、啊，你讲紧嘅系咪系啊？咪就係咧金槍人咯，嗱呢一個咧即係話即係一套經典啊嚇，呢一個咧國產007咧當年咧即係雖然你話星爺固然好搶鏡啦，但係裏邊嘅呢位司令咧金槍人咧，亦都係令人哋印象好難忘噶。如果你仲係唔記得佢嘅話咧，你仲記唔記得佢有幾句對白啊？包括咧，我覺得有兩句對白真係好震撼嘅，例如佢就話唔好咁講，即使係一張廁紙同埋一條底褲都有佢嘅價值，哇！呢句都系佢讲出嚟噶嘛，仲有另一个咧，就系佢哋两个扮暴龙啊，同埋扮呢一个即系速龙嘅时候咧，就话同阿星爷系喺度互相咧介绍，就话你有冇睇《侏罗公园》啊？佢话我有，究竟暴龙系鬼鬼祟祟嗰条啊，定系哇嗰条咧咁样？然后咧呢、这个司令就跟住系哇嗰条，冇错，就系呢一位嘅即系司令。咁點解無端端會提返佢呢？因為今日呢有一個即係媒體嘅訪問呢就關於佢嘅。咁可能呢你會以為佢係咪又嚟即係拍戲呀、啊、或者佢係咪同一啲戲劇有關嘅嘢呢？好得意喎。估唔到呢今日喺媒體裏面見到佢嘅訪問呢係喺一個畫展裏面。原來呢佢喺香港呢就舉行畫展叫四十筆畫。所以你會發覺真係唔係演員呢就只係得一面嘅。基本上呢對佢嚟講呢演艺啊，同埋呢个绘画咧，可能都系同一个即系艺术嘅行业咁样嘅，所以第一就都系多才多艺啦。最好笑咧就系即系大家咧都系好想听翻咧关于佢同周星驰嘅点点滴滴，即系大家实在太中意星爷，好想知道咧每一个过程嘅咁样。咁啊，记者都问佢就话：阿老师系啦，咁究竟你扮速龙同埋暴龙嗰一幕咧系即系点样嚟嘅咧？佢话咧都系嚟自周星驰嘅即系意念嘅。佢话因为即系佢话好正常啊。佢话因为咧两个人讲嘢咧，即系当提起另一样新鲜嘅事物，咁你都会咧用啲动作搭救咁样。譬如你话喂，咁系咪咁样踢啊？定系咪咁样食啊？即系一啲形体动作。所以佢话咧好生活化嘅，同埋佢话咧又提醒大家点样去阅读呢一个对白咧。佢话 即系007喺戏里边傻仔嚟噶嘛，咁佢点会咁轻易可以判断到边条系速龙，边条系暴龙呢？所以佢话咧咁样嘅笑话摆入去咧，系好符合到嗰个人物性格嘅特质嘅。哇！你谂下，用理性嘅角度咧去推敲个笑话，如果都能够推敲得到嘅话咧，先至证明呢个笑话咧有佢嘅即系存在价值。咁但系咧个访问里面亦都提到一点咧。佢就话周星驰究竟系个咩人嚟嘅咧？佢话当时咧佢哋就倾偈，因为咧呢一位黄锦光咧喺内地嚟嘅，其实咧佢话之前佢唔系好认识周星驰，咁啊大家都唔熟，咁咧佢就话啦，倾嗰个问题，佢就话你系咪曾经喺文革嘅时候咧下放过去到农村度劳动咁样？咁咧呢位黄锦光佢就话系，咁点知星爷咧跟住就问咗个问题啦，嗱喺未讲呢个问题之前，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你遇到一个即系受过苦，譬如喺文革出嚟嘅人，我哋身边可能会好多噶嘛。你知道咗之后咧，你嗰句接嘅话题，你估你会点接啊？嗱，我谂一般咧，你就会话哇，咁咪好辛苦咯。有啲就话唉、哎，真系好惨啊。可能有啲就话哎，咁你而家有冇事啊？我谂你都离唔开呢几样嘢噶啦。佢话咧，周星驰当日嘅答案系咩咧？佢话你系咪喺文革嘅时候下放过去到农村？佢话系啊。然后周星驰就话啦，咁过唔过瘾啊？咁样。咁咧，连呢一位黄锦光老师佢自己都话，个个都问辛唔辛苦、惨唔惨嘅啫，点解佢会问过唔过瘾嘅咧？跟住佢就明白啦，系佢话好多有趣嘅地方，无论你喺几辛苦嘅环境之中咧，都要揾到一啲自己嘅乐趣。佢认为咧，周星驰就系想表达咧，做人任何时候咧都应该寻找乐趣。估唔到几十年之后咧，呢套电影可能你仲好记得唔同嘅对白，但系原来背后亦都有一句咁有意思嘅对白咧，喺星爷同埋呢一位司令嘅对戏嘅过程里边咧，系诞生咗噶。睇你学唔学到啦？面对几苦嘅环境，下次你都识问啦。去到边处，人哋问起你，喂，香港呢排过成点啊？你同佢讲都几过瘾噶。他又要飞啦，他又冇我哋份啦，唉，哇，好似讲紧八十年代嗰个广告咁样。不过唔紧要嘅，我相信佢收完桂花田呢啲手信之后咧，佢一定会有一种改过自新嘅谂法。啊，我哋期望佢喺又系好远嘅地方翻嚟之后，唔知佢会唔会有买啲袋巾啊，买啲纸巾啊，买啲手巾啊，咩巾都好啦。不过我唔要我要细码，我要大码，我唔要中码嗰条巾啊吓。好啦，交俾你啦。 尽量啦，哎，有嘢要买嘅，搵埋相掉俾我，我见到就见啦。哎、 我哋唔要啊，即系你买俾佢，佢要中码，佢要中码嗰啲 size， 中码嗰啲 嗰条筋系 啊，丝巾系嘛， 系咯系咯， 系啊，头巾都得噶，系啊，冇头发啦， 吓咗你哋啊！去年嘅年底嘅呢个区议会选举啊，都可以话系变咗一个天嘅，我谂大家都唔会否认噶啦，系咪？啊，嚟紧呢个区议会佢哋嘅会议咧，亦都陆续正式开始啦吓。当中有一啲嘅佢哋倾完嘅嘢咧，睇到之后咧，都觉得咦几开心、啊？点解咁样讲咧？虽然大家可能有啲担心嘅，即系因为其实去年个区议会选举咧个结果咧，大家都走唔甩啊，可能同政治嘅气氛咧几有影响嘅咁样。但大家都会担心啊，究竟譬如呢一班新嘅议员，好多真系素人嚟嘅啫，佢哋本身识唔识嗰个工作要点做咧？又或者会唔会啊太过注重咗政治嘅发展而忽略咗民生方面嘅情况？暂时睇咧又唔需要太大嘅担心，因为譬如琴日啦，观塘嘅区议会咧就开咗会嘅，成功就将嗰个咧。5000万嘅音乐喷泉嘅工程咧，就拜拜，暂时要刹停啦吓。其实睇到呢度咧，大家可能都会知道系讲紧乜嘢噶啦，因为大家都会话啦啊，其实喺观塘区需唔需要一个用5000万制造嘅音乐喷泉咧？系咪对于大家即系见到之后，真系会开心好多啊？不如如果攞呢啲钱咧，做一啲更加有需要嘅嘢咧，会更加好。其实呢个咧都系好多观塘嘅居民佢哋嘅声音嚟嘅。咁啊，呢一班嘅区议员都听到啦，就成功咧就刹停咗呢一个啦。而另外一度咧就讲紧就系元朗方面啊，嗰个17亿嘅行人天桥，其实你听完你已经觉得呆咗啦。系啊，因为之前咧就系元朗嘅区议会咧就要求政府咧已经系搁置啊，就系涉款咧去到17亿元嘅行人天桥嘅。路政署咧就咁讲嘅，佢就话咧未有向呢个立法会嘅财委会提交呢个拨款申请嘅时间表，即系未开始申请拨款啦。咁或者呢嚿钱咧冇乱咁用到住嘅咁样。佢话而早前咧就工程招标。 标呢亦都只係不过想掌握呢个市场嘅价格嘅啫。咁就话之前都係想招标嘅啫，未真正招标嘅。亦都未取得呢个拨款之前呢唔係唔会批出合约嘅。即係合约未批出啦，旧钱未使啦。咁呢班嘅区议员呢都帮大家喺度睇緊啦。究竟嗰件事会唔会係真係要咁样，即係嗰个条天桥系咪得呢一个价钱先至起得到呢咁样。因为又系一样啦，好多元朗区嘅居民呢都会话系咪真係要一条咁样嘅天桥呢。如果有17亿你諗下摆返喺啲地区方面啊，其他唔同嘅方法可能呢对于市民嚟讲呢係更加有益处嘅。咁当然亦都有喺其他嘅一啲嘅区议会嗰、那个开会嘅情况里面到啦，都有啲呢唔系最愉快嘅情况嘅。例如又有拉布嘅情况啦，有人唱歌，跟住又有人可能会不满离场抗议各样嘢咁样嘅。但我估呢即係喺呢一度最重要嘅呢就真係要提醒返啦。无论系乜嘢你乜嘢党派啦，你乜嘢立场嘅一个区议员都好啦，其实最大嘅你得一个方向嘅啫，就为我哋香港嘅市民服务。只要咧你继续保持住呢一个心，做住呢一个方向去行嘅话咧，我谂你一定会得到所有香港人嘅支持噶，加油啊！风头火势之风骚快活人之风骚到不得了，佢叫做桂花田啊！系啊，放完两个礼拜假，即系容光焕发啦。平时已经笑得好大声噶啦，今日更加铿锵啊！大家接招啦，佢系桂花田。 认真啊！唔知道用几多少时间先可以处理到我个时差。我琴日咧，我琴晚九点几先翻到嚟香港，跟住就 琴晚九点几啊？ 系啊。 哦，咁而家你应该系咪要瞓觉噶啦？你而家试下瞓觉啊！你风头火势嚟噶， 你有啲不会嘅。 O K 啊， 如果你真系瞓着咗嘅话，我哋咪大把大把冚醒你咯。呢个我哋两个争住做，全个二台啲同事都捉落嚟做。 瞓觉而家有计噶，系咪先？ 咁佢份人工。系我哋两个分先， 唔系，可能佢会赚到 hit rate 咧。 系啊， 咁咪即系用瞓觉嚟赚 hit rate， 咁咪即系做 唔同人哋嗰啲系陪人瞓嘅，佢自己瞓因为而家 咁又系，我哋会睇 到。你唔系陪我嘅咩？ 我哋唔系 死都唔会，死都唔会啊！ 真系。 记得咧，旧年咧嘅年头咧，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家居意外嘅新闻。系唔知点解，成日都喺个年尾嘅时候咧，都有啲。即係一啲好不幸嘅意外發生啦，咁所以就去到年頭就同大家分享啦。認真啦，都真係嗰句啊，意外一宗都嫌多啊，尤其係真係同小朋友有關嘅。咁我翻嚟睇到一單咧，令人都好傷感啦，但係亦都要即係要有個警惕嘅家居意外啊。咁啊，話説話有一個四歲小朋友咁去懷疑咧，俾屋企嘅一張接台嘅接腳 V 型嘅位置嗰度咧卡住咗佢條頸，咁啊導致咧小朋友窒息，咁好不幸佢係。走咗嘅咁样，咁其实呢啲意外咧之前都发生过，所以之后咧好多嗰啲制造商咧，嗰啲接台接凳咧，其实都有加安装一啲叫做安全扣嘅，以防万一嘅。即系因为一打开咗咧，佢就 lock 死咗，咁就唔会有机会俾佢接走，即系接合翻啦咁样。咁唔会接合翻嘅时候，咁就叫做安全啦。所以我觉得即系家长就算去买呢啲台凳，因为屋企有小朋友咧。好多时都有啲接台接凳仔咁啊，俾佢哋做功课啊玩啊咁样嘅。咁其实啲台仔系成日都会有喺屋企，因为而家你知香港地方咁浅窄，系咪要一张唔收得嘅台，其实都好难到，好难会有得买。咁但系就一定要提醒翻啲小朋友，喂要点样用啊，或者系叫佢点样即系睇住啊。如果张台有接咧，就即刻走开。之前一定要教佢哋嘅，即系有报章咧，即系就整理翻过去呢十年八年咧一啲家居嘅意外咧，其实都真系要提醒家长唔可以掉以轻心，亦都要经常提翻小朋友避免啲意外发生啊！仲记唔记得咧？即系喺几年前咧，外国咪有个几岁小朋友，佢被一个三层嘅矮柜咧跌落嚟，咁系咧佢都系砸死咗嘅。咁报道话咧，而家嗰间姨妈家私咧要赔3亿，认真啦，钱系真系好多，哇3亿喎！但系生命系岂可用3亿嚟换翻咧？系咪先？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好多宗嘅意外咧，同家即系同啲屋企人有少少疏忽嘅 即係情況有關啦。譬如好多時啲家長咧以為，哎，啲小朋友瞓咗啦，我咪落街買一陣嘢，好快翻嘅。佢哋覺得嘅好快翻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咧，真係一秒都覺得可能係一個鐘頭啊。咁好多即係嘅情況咧，係講緊小朋友從窗口失足跌落街，因為佢要揾阿爸阿媽，因為佢唔知咩叫門，可能又唔夠高開門啦，咁佢從窗口望咯。嗱，事情都係有。行有不行噶吓，咁啊仲有啲小朋友试过俾啲个晾衫绳啊，即系或者系嗰啲叫做窗帘嗰啲绳咧，缠住条颈啦，令到佢嘅即系吓箍住条颈仔啊等等嘅嘢。其实好多时家居意外咧就系一时疏忽嘅啫，好希望各位家长真系。抽一个细蚊仔咧，出好大嘅心机、心血、时间嘅，即系唔希望咧有啲咩意外喺佢哋身上面发生。希望大家咧都多做少少功夫，多提醒自己，亦都提醒埋小朋友，希望意外唔会喺你屋企再发生啦。 中的我也很难醉，于晚间又气不然走睡。那着散的你，那如意心似星，朝着看的我，那镜框心可惜。时代起哄，我却挂念你。元旦日情望或大牌筵席，你很能。我的出街已转换了时尚，你记得甜头，我记得长倾，为何免不了情伤？ 伦敦边个纽约啊？边个伦敦啊？ 你 說我 纽 约，你伦敦就系我纽约。 系啊，我都写错咗，我写咗你伦敦，你纽约，两个都系你啊， 唔得噶。 即系第一个我系嘛？ 系啊， 边个伦敦边个纽约啊？ 你伦敦， 我 纽 约， 佢系南翼邦， 南翼邦呕血噶啦。 系啊， 佢话呢只歌可唔可以唔好玩我？你同我咁耐真系。喂，好啦，嗱，开正你嗰饭啊！你系嗰啲卫生屙个专家嚟噶嘛？ 唔好咁讲。 系啦，唔系认真卫生消毒专家。好啦，如果我哋要打乞嗤。冇纸巾喎， 系 啦，点揞嘴先最好 咧？我咧通常。 常咧，我琴日都有睇呢单新闻，我就同我赞阿荣荣，我咦阿荣呢个就咪就系你个方法咯。 我好少用第二个方法噶， 即系你讲紧而家 有呢个方法，我都有睇到，我唔知道呢一个方法好啲嘅。 我咧平时咧，我就会咁样卷起只手咧，好似一个菱形咁样咧就。即 咩菱形啊？ 圆形 啊？佢想讲，你不如试下你卷你只手变菱形俾我睇下。哇，劲啊！ 佢本身一层冇零啊嘛，所有零都系零咯，即系咁啊嘛。 咁圆形咧，咁样即系好似一个桶咁样咧，我就咁样黑黐落去嘅。 我咁讲究嘅咩？ 即系我因为唔想佢。 我就咧，好似一个圆筒，好似攞住个厕纸筒咁样集中嘅一点。 我就如果嚟得切嘅话，因为有阵时咧完全系即系一秒都防唔到噶嘛。如果有机会咧，我就会两只手咯，咁样两只手揞住自己口，一次咁样嘅。 我通常个方法咧就系、是、即系除咗即系忍都忍唔到啦。如果唔系，我会喺个袋度攞张纸巾嚟揞住个嘴去打次嘅。 不过讲真啦，有时如果忍唔到嘅话咧，我系拧住面就打咗咯。 咁都系噶， 太快啦， 有阵时无端端嚟咩嘢咁嚟 做得好好啊！头先你个好出色啊！ 你有冇加个 excuse me 先？ 系啦，边度讲得切啊，大佬？ 切 啦， 就系 我呢啲好有礼貌嘅，我就算冇人嘅时候，我都 excuse me 嘅。 但系而家咧，佢话有一个美国嘅科学节目咧，就话进行咗一个咧。揞口鼻打乞嗤嘅测试， 系 佢竟然话咧，原来你攞手嚟遮住口鼻咧，系最唔安全嘅，因为佢系咁讲嘅，最唔安全啦，因为佢话你咁样打乞嗤之后咧，原来仍然有机会咧有嗰啲所谓液体喷射嘅机会啊，佢个数字系点咧？攞手嚟遮住口鼻，嗰啲液体喷出嚟嘅射程咧，可以飞到 2.9 米。 哇！ 即系喷到成个姚明咁远啊！你谂下，一喷就喷一个姚明出嚟喎。系啦，但系佢话咧，如果你用咩方法去揞住好啲咧，手踭。 嗯， 我真系冇谂过用手踭嚟揞住口鼻，真系。 你攞手臂啊嘛？ 手踭啊，即系咁 位置。 系啦，你攞个手踭嚟遮住口鼻啦。佢话成个射程出咗嚟咧，马上就变咗阿祖啲头发。 系啦，短 0.15米啫， 哦， 头发啫，唔使惊， 短 你今日剪到咁短啊嘛，铲晒青啊嘛。佢话当然，如果你最好嘅话咧，就攞呢个手巾仔嚟遮啦。 系呢个知啦， 唔系咁，但系原来手巾仔嘅遮盖范围同手踭一样。 哦， 手巾仔遮完之后咧，你都系掠出嚟咧，都系掠到0.15米啫，手踭都掠到0.15米啫。下次如果你真系要打一次嘅话咧， 手踭嚟啊， 系啦，攞个踭嚟踭一踭佢先好。如果唔系，下一次咁你就大件事噶啦吓。 患者到人多地方嘅时候要戴口罩。医管局表示，寻日有6319人次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较前一日少136人次，其中到伊利沙伯医院求诊嘅最多，有大约500人次。至于内科住院病床的占用率平均为114%，绝大部分的医院都爆满，其中病床占用率最高的明爱医院达到131%，其次是博爱医院的128%。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60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4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0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4.6，跌1蚊；盈富基金28.35元，跌1毫；阿里巴巴211.6，跌1蚊；友邦保险84.7，跌6毫；美团点评109.3，跌1蚊；小米集团11.2，升2毫；中国平安93.15元，跌4.5毫。建设银行6.59，跌2仙；中国银行3.24，跌4仙；港交所268.4，跌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219，瑞士法郎8.02，澳元5.351，加元5.991，新西兰元5.173，欧元8.68，每百日元对港元7.1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316。 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4点，跌461点。港金现价报14,7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6.89美元，卖出1,58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龙尾噶，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葵涌嘅葵福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啦，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嘅快线同中线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慢线啦，左转入去永基路，咁影响到而家葵福路啦，去荃湾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兴芳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元朗公路黎围方向上水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李志刚，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有歌声，有风格，有歌艺。 我是一台的杜文蔚，一个好的歌手是令你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爱， 有水准，有霸气，但是又不令人讨厌， 对唱歌永远有团火。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唔好你推我让啦， 你收埋佢啦。 桂花田难得翻嚟帮我哋整理一啲报纸嘅资讯，点解你要你推我让咧？ 系经过我哋直播室都唔知点算好啊！咁样 冇见到我哋喺度揭报纸咯，睇到好多资讯咯。 都会影相噶嘛，啲报纸系摆喺台面，你话几唔好啦，系咪先啊？ 系啊，冇嘢噶，真系我见到呢啲真系系咯， 食点心咁样大包整多两笼咁样啊！ 你讲乜嘢啊？ 食点心啊？你讲你谂咩啊？ 我见到你剔多两格添， 唔系我攞手纸笔写嘅。 天气先啦，天气女郎，系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65%，所以你啲天气咧，唔知点样着衫好啊？ 唔系，好似我咁着咪啱咯。 即係好多咯， 多一件薄薄嘅 絨嚟過你嘅 呢叫做咩？文青打底衫， 系啦，因为今日我哋要拍一啲咧，即系宣传嘅工作咧，我哋形象指导阿 B 咧，唯一嘅要求就系你自己着件打底衫啦，咁样。 哦，我即系佢有衫俾你着。 有啊有啊，咁我着件打底衫好。 怪得之，咁我就喺度谂，哇！你着到黑妈妈咁，咁点今日拍呢个新年夜？ 系啊，我谂住个人喜庆咪得咯。你看我孤香呀。 但系你选择戴呢副眼镜啊？ 系啊，嘈柴你啊嘛。啱晒噶， 麻烦你一阵过去化妆间嗰边咧，叫啲师傅帮你梳个头贴啲， 梗系啦， 塌住落嚟咁样， 我妈帮我拣嘅呢个真系。 你未话我 解？我睇睇下顺眼咗，知唔知原来真系可以咧？嗰啲叫做 咩？即刻接受啊嘛， 系啊， 都系嗰句。習慣咗同順眼咗係唔一樣，我日日對住你，我冇覺得順眼過。 習慣成自然啦，唔係阿華都係咁諗嘅啫。我唔好慣咗，差唔多咯。 阿華嚟做例子， 咪咯， 做乜仲要喺人哋身上面嗰啲傷口度灑鹽咧？ 難道摩連咪咁諗咩？ 摩連喊啊！今日我落樓， 梗係啦，佢個頭變咗咁啊嘛。 係啊，佢見到我執行李啊， 你又唔帶埋佢喺個夾裏面喎， 你 又似 咁佢咪會死咯，大佬。 你可以點解你唔安排一啲嗰啲 trip 係可以坐私人飛機帶埋佢？有嘅啫， 其實我 有噶嘛， 我見兩個禮拜啫， 日本係有噶， 去到十一點幾，我哋三個都仲係嗌緊交， 唔係嗌緊打招呼嘛， 我哋幾時先至到初三啊？咁樣初三有 special 啊，同大家講定先啊， 就係你放假嘛？ 唔係啊，有 special 啊，留意住聽啦， 禮拜一 係啊，一直繼續提我諗咗啲嘢啫嘛，俾你哋兩個知啊， 好啦好啦， 但係唔好講到初三先，因為咧呢個新蒸頭嘅時候啊，今年未話冇咗呢個花車巡遊嘅，琴日咧旅發局咧就喺嗰個用咗過千萬，但係都抽獎抽到大家一吐氣同一頭煙嗰個抽獎之後咧，佢哋再創新遊。不過我對佢哋呢一個咧講真嘅，睇完曬佢哋所有嘅介紹咧，有多啲信心。 即係佢唔怕挫折。再接再厉， 咁佢都要做噶。 系咁，佢喺失败里面就要去再 揾出一个成功嘅经验。 你知唔知我嗰日咧，我又即系同阿永永咧有同步啦。咁啊都要同个女喺一齐倒数噶嘛。咁啊佢又喺度影住嗰啲烟火俾我睇啦。我话阿妹，你放弃啦。佢话妈咪，点解要我喺2019年放弃啊？妈咪，即系咁样最后一日。 即系佢继续想抽到奖为止。 当然啦，系咪先？咁佢有屋企有婆婆有姐姐噶嘛？咁佢哋都可以抽噶嘛？佢哋有十八岁唔得啫。咁我哋佢话系啦，点解？我人生2019年在这个最后一日我要做一些这样的东西用了很多时间去入一入一登入跟住最沮丧要放弃呢妈咪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不要紧你迎接2020就好开始了。 不怕我跟阿妹说叫她的新历新年要放弃不怕俾一啲開心嘅佢，就係呢個農曆新年都係新嘅一年啦，係咪？今年咧就講咗啦，冇呢個花車巡遊，但係咧就第一年咧就喺呢個大年初一到年初四咧，喺呢個西九文化區嗰度咧會舉行一個叫做新春嘉年華匯演。就咁听，就都好似嗰啲啫，系咪？ 系太过唔吸引啦，就咁听啦。要听内容就吸引 啦。我开头睇我都觉得咧，哇，好似麻麻地吸引。我睇埋个内容 OK。嗱，首先咧，佢哋今年咧就增加咗啊，因为一个嘉年华会啊嘛， 初一至初四系咪？ 系啦，初一至到初四，佢哋咧就会有成48对海外同埋本地嘅表演团队，舞蹈又有，杂技又有，魔术都有啊。即系我睇翻咧，佢哋就会有一啲嘅，佢哋有一啲嘅巡游啊，同埋总共有成90场嘅舞蹈。台表演、 哦、 我讲下嗰啲咧团队嗰个来源俾你听啊，俾我见到表演嘅团队又嚟自奥地利嘅狂热杂技团， 哇！ 嗱，我就咁俾张相啊，豪仔睇，你觉得咧？呢个都真系几坚噶，佢哋 上面同下边系咪同一个？ 上面先，我叫你睇紧系上面嗰个。 上面 OK 喎， 系啦，即系佢哋好似人搭人啊，一啲嘅杂技团啦，嚟自奥地利，跟住咧亦都有比利时嚟嘅双人花式扯铃。 扯铃， 知唔知咩叫扯铃啊？ 即系拉条线咧，个铃就 中，系啦，咁呢个都好，系啦，好犀利啊，系咪？跟住就有加拿大嘅杂技喜剧团，另外仲有唔同嘅杂技团，各样嘢咧，嚟自芬兰啦、印度啦、爱尔兰啦、意大利啦，跟住仲有意大利几个啊吓，日本亦都有小丑表演，亦都有日本嘅杂技表演，亦都有气球表演都有。你净系睇下呢个日本嘅气球达人，佢整咗呢一条龙。是用氣球去整，你做緊睇嘅時候咧，你都覺得 賽㗎呢啲， 係啊， 真心 幾 吸引 喎。中間嗰條 係咪啊？係啊，呢個係氣球整嘅一條龍咁樣嘅。 同我哋平時話吹波波，然後就即刻 整花嗰啲， 即係整花嗰啲，就係嗰個原理嚟嘅。不過佢就越整咧就越複雜啦。係 啦， 嗰條藍色嗰條龍啊，佢整咗個好有型喎。 香港之前啊贏咗冠軍啊， 係啊，嗱跟住 波波 唔止嘅，嚟自首爾啦、俄羅斯啦，仲有南非啦、西班牙啦、台灣啦。泰国啦、荷兰等等啊，菲律宾啊，好多。 多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嘅表演團隊咧，都會嚟到香港嘅呢個嘉年華度做表演。 九十場佢真係需要咁大量嘅嚟自即係外國啊嗰啲嘅表演嚇。 係啊，嚟自19個國家，總共有26隊嘅。咁可能你會話係咪即係得外國嘅表演啊？都唔係嘅，其實香港咧一樣有好多表演嘅隊伍咧，就係會表演嘅，例如有魔術嘅表演啦、舞蹈嘅表演啦，一啲Bollywood。即系嚟自香港嘅玻璃活嘅表演亦都有啦， 印度嗰啲真系 系啦，小丑汇演又会有啦，芭蕾舞表演都会有 嗰啲咁样， 即系总之好多另外我讲唔讲得噶？舞狮嗰啲咯， 舞狮 系啊， 讲佢唔惊嘅， 系啦，挺惊噶嘛，系咪？花式足球啦，花式跳绳啦，其实呢啲咧香港都几有名噶，咁都会喺呢个嘅嘉年华会里面度出现部分嘅表演。 场次系点样嘅安排咧？咁当然要睇翻佢哋嘅网页啦，系咪啊？ 但可能你会话。表演我唔想睇，佢有嘢食喎，有嘢食又會唔會吸引到你呢？係啦，因為佢都會有大約15個嘅主題攤位啊，就喺佢哋藝術公園附近咧，帶嚟一啲特色嘅小食，希望大家咧唔單止有得食有得玩，咁嗰件事咧真係似一個嘉年華會嘅。 有冇入場費收㗎？ 呢個我未睇到啊嚇，係啦，但我諗講先，就算有嘅都唔會貴嘅，你睇到90個表演俾你睇，你都睇到笑啦，係咪？張票係咪？ 都幾大。大陣仗，我覺得今次嚇 會啊！嗱，佢今次嘅嘢食咧，嗱香港嘅地道嘢食有，台灣嘅譬如牛肉麵啊之類嘅嘢都會有，跟住東南亞嘅小食會有啦。北海道嗰边咧就用蟹嚟做呢一个嘅主题， 哇！即系嗰啲自助餐必备嗰啲， 系啊，跟住咧即系总之有好多唔同嘅嘢食之余咧，再加埋佢有好多打卡嘅位置， 例如 其中呢一个劲啊，嗱呢个佢个名叫做金鼠劲跑， 世界之出哦， 配合鼠咧就系鼠年啊嘛，佢做咗一个大型嘅装置啦，咁样就大家咧可以走入去一个大型滚筒里面咧，就扮到似啲老鼠喺个滚筒里面度咁，你就可以一路跑一路咧就睇下喺个滚筒里面嘅祝福语，同时间咧你又可以影到相咁样，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啫，佢仲有唔同嘅打卡位嘅， 系有心思呢啲， 系啊， 可以去玩下咯。 咁如果同花车巡游比咧，你会中意睇边样多啲啊？咁样 咁两样嘢嚟嘅。 其实咧，讲真，花车巡游咧，由佢开始搞到前一两年咧，花车嘅数目系减少咗好多，即系由可能之前有几十个花车啦，到好似旧年我冇记错啊，希望我记错。 可以8架嘛？ 系啊，得翻10架8架嗰啲 friend 嚟嘅啫。但起码如果你而家咁样睇嘅话咧，哇，都真系好多有唔同世界各地嘅表演团体啊。总之嘉年华咁，希望大家去到咧过一个开心嘅鼠年咯。 我听到玻璃湖呢、這个。即刻谂起呢只歌， 你咯，准备好未？ 准备好啦，第一句点唱啊？ 唔知啊，我唔记得你想咩歌。不过有一样嘢咧，都系农历新年嘅，就系话究竟大年初二嘅烟花汇演有冇咧？ 系冇嘅， 而家都仲话系未肯定，会唔会如期举行啊？大家密切留意啦。 आजा आजा जिंद शामी आने के तले आजा जरी वाले नीले आसमाने के तले जय हो जय हो आजा आजा जिंद शामी आने के तले आजा जरी वाले नीले आसमाने के तले 冇錯，呢個係嚟自咧當年啊呢一個即係叫咩百萬富翁嗰、那個電影啊，印度嗰套啦，好萊坞嗰套啊，玻璃活嗰套電影啊，真係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咧，咩、 okay, Slumdog 嗰套啊，係、 okay, 啊、 okay, okay, 中香港唔係譯呢個名字， 叫唔知咩百萬富翁的 冇富翁兩個字， 咁叫咩？ 唔記得。 百萬奇蹟， 你做咩成日？點解你睇嗰啲？你自己作一個名，定你唔喺香港度睇？ 唔係啊，佢唔喺香港睇嚟啦，佢全部都係翻譯版。 唔 係 香港睇嚟啫，我有噶。 翻譯版嚟咯。 哦，一百萬零一夜， 未係咯？富翁喺邊度啊？ 我見到佢。 富翁喺陳啟泰嗰度咯，係。 好啦，繼續啦，繼續啦。今日我哋有我們的。 係啊，我們的啊， 咪咯，明明為咗宣傳啊嘛。 今日嘅我們的咧係我們的啊，香港嘅色微行業啊，因為其實真係唔少嘅有，但你諗翻咧好多回憶噶，例如有冇？試過你喺中環嗰度擦過鞋啦，跟住咧，另外可能整遮啦、做衫啦等等，有好多嘅。歡迎大家咧，網上面留個言，十一點半之後咧，同你哋一齊傾一傾。 即係話買少見少就識味嘅、 哦。但即係我揾翻揾資料嗰陣時候，好多都真係啊！呢、這個真係當年嘅回憶嚟㗎。大家有做過啦，有經歷過啦，或者你仲有幫襯緊。 但係嗰啲嘢係咪唔可以冇㗎？即係點解？ 譬如我琴日問我屋企隔離嗰個，我啊，你諗到啲咩？佢話人力車。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冇咗嘅行業， 食 微緊嘅行業咯。 佢就係咪就連中環嗰幾架都冇咗啦？ 好似影相都冇咗， 好似 個碼頭都冇咗啦。你咁講嘅話， 好啦，大家可以打嚟啦，留言啦，網上面啦，關於呢一個即係我們的 食 微 行 業。 喂，嗱，我想問下啦，即係大家都翻過唔少學啦，亦都 你講呢句説話反而有啲 掉 上去你自己啦，係 啊，雖然我比較少啦， 你逃咗唔少學啦， 係啦，誒呢啲唔好嘅經驗。 失禮失禮失禮， 咁但係咧問題咧個課本咧係學校咧就每年咧都會俾張書單你，話買咩買咩書等等嘅嘢噶嘛， 係 中小學大學都係啦，係咪？ 大學冇嘅。 哦，大学冇书噶， 大学冇呢啲书单噶咯， 哦， 唔系即系都有，哦， 冇啊，唔使买噶啦，佢可能会话俾你听，我哋如果讲呢课，你最好参考书，你就买呢本啦，咁样，即系佢唔会俾个 list 你噶啦，已经， 哦 ，OK， 咁啊， 同埋而家呢个年代，你去到大学嘅话，你搵好多资料，搵到参考嘅资料咧，上网搵嘅机会都大，或者去图书馆搵呢啲嘅资料，即系好少要自己买啊。 当然，如果实揸一本书都仲系好啲嘅，系啦。 我唔系讲紧网唔网上嘅，即系讲紧嗰个叫做咧 冇咁硬性規定嘅，即係你中學嗰啲咧就真係哇有曬嗰啲即係各個科目嘅書單噶嘛，去到大學咧就真係佢當參考書嘅啫，佢會建議你話呢本你買啦，對你個學業有幫助咁樣嘅啫。 即係你從來你覺得你啲書咧係咪都嚟自四方八面啊？或者啲 四方八面， 即係話啲資料啊、內容啊、嗰啲書籍啊，講緊即係嗰啲課本啊。 嚇具體啲啊！ 食魚油咯， 係咯，你唔係食魚油啊，你要釣魚先。 教科書啊，想講 你教科书有好多唔同啊嘛，如果你话咩嚟自四面八方，可能你讲中文，当佢收集唔同嘅泛文嘅文本喺里边咧，咁可能咧嗰啲文章就嚟自四面八方嘅， 系啦，咁啊，譬如一啲叫做科学，你都有科学去学噶嘛， 冇四面八方噶，如果你数学嘅。 系一加一等于二就一加一等于二嘅噃，点解嚟自四面八方呢？ 好啦，咁譬如有啲材料，唔系总之有啲嘢咧， 咩咧？我反而想听，我而家都 好有兴趣啦。 乜嘢 啊？真系 唔系啊？而家咧 好耐冇估啦，系咪？我哋两个礼拜 讲啦，系啊。 唔系而家喺大陆啊， 哦好 啦，咁佢哋都有教育噶嘛，好犀利噶嘛，系咪先？咁佢哋咧就话啦，呢、這个义务教育。 系， 你知咩叫义务教育啊？ 系啊，即系我哋九年免费教嗰啲咯。 几犀利呢个义务教育？咩、哦、义务教育呢我又系真系唔使钱，唔系即系有人帮，即系有义工帮手去补习。 系， 唔系啊？总之呢个叫九年免费教育啦。 佢哋都系九年嘅。 系啊，系啦、 啊。OK。 咁我而家咧就将即系喺旧年啱啱12月19日咧就生效，有一个咩生效呢就系话佢有个规管， 系 就系话唔可以再用包括喺呢个叫中学啦、小学啦、大学咧嗰啲教材咧， 哦 系唔可以再用境外嘅教材， 哦 只系可以用自家嗰只咁样咯。咁我就想话你嗱，我大学冇读到啦，咁大学系咪即系都会系好多啲叫做境外？ 我谂你教材嘅意思咧，佢应该系讲紧话，譬如你引述嗰啲即系譬如话咩河流干唔干净嗰啲比较咧，就唔好攞一啲外边嗰啲研究啦。即系呢啲教材咯，有啲系嘛？ 所以你譬如啲科学嗰啲嘢等等嘅嘢，咁你好多时都系有好多即系嗰啲大学嗰啲调查啊、报告人哋做嗰啲，咁嚟去支持啊，咁样跟埋人哋有数据噶嘛。 我就咁谂嘅， 系叫境外嘅教材咧。 即系呢个新闻我有睇到，我就喺度谂咧，佢话境内嘅教材咧，我就喺度谂会唔会系咧？即系譬如要自己个国家推出嘅出版社。咁佢哋嗰個資料咪係經過審查過， 係 啦，知道邊啲咧係最準確嘅，或者佢哋最想分享嘅，咁樣咧嗰啲先至係國內嘅出版社咯。就算國內嘅出版社可能佢哋引述咗， 出版社就唔同啦，係咪？係啦，如果佢引述咗 出版嘅，但如果係引述咗外國嘅一啲嘅例子啊，做咗一啲嘅實驗嘅係點樣嘅，可能都要經過咗就係佢哋嗰個審批之後就話呢一啲可以出到街咯。即係我嘅閱讀就係咁 啦，啱咯。咁所以因為佢而家。就是希望你是要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咁样安全咯，因为境外嘅教材可能会唔会有啲唔啱嘅情况，譬如 即系政治不正确嗰啲咁样啊， 系啊，政治不正确，譬如你话对一段历史嘅论述都系嗰句啦，譬如抗战， 唔系咁你话历史咁可能你都会可能有争议啲，但系佢讲紧即系好多个教材， 咁佢有好多唔同噶嘛，头先我都话咯，你就算你话讲地理环保嗰啲啦，咁如果真系有啲教材佢同你讲话原来咧中国嘅河流污染咧问题。系好严重嘅，嗰时香港咪有个出，即系有个老师自己做咗个教材，佢就话啊，美国啲河流好干净，大陆啲河流好污糟，俾人嚼啊都，咁呢啲都你都可以话系科学嚟噶。即係喺啲即係地理現實嚟㗎。 我所以咪話歷史嗰啲可能你咧都可以話，喂你做咩喺度改我啲嘢？我唔係咁樣嘅。咁但係其他嗰啲，譬如即係 free can by 嗰啲嘅科學嗰啲嘢，咁都可能係好多都數據喺嚟自外邊㗎嘛。 冇得講數據啦，即係頭先我咪後同你哋兩個講嘅，我有個朋友喺上海度做緊嘢，佢自己選擇戴口罩，佢身邊嗰啲同事都會話唔使驚㗎，武漢嗰啲新聞假㗎，冇事啊，即都 可以 咁 啦。佢哋原來早排啊，小學嘅圖書館啊，進行咗一次整頓添啊，係啊，即係都係驚你，哇，會唔會漏網之魚咧？咁樣冇啊，佢哋喺個思想上戴咗個口罩，好安全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伊朗向住伊拉克美军发动导弹攻击，报复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被杀。伊朗外长扎里夫话：唔打算令局势升级或者发动战争，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自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事件，表示正评估两个美军基地的人员伤亡和损失。目前为止一切安好。特朗普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和装备最好的军队，他会在稍后发表声明。政府刊宪将涉及武汉不明病毒肺炎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附表，列为法定需情报传染病。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表示，私家医生会全力配合， 根据政府要求汇报武汉不明肺炎相关个案，建议政府在公立医院设立个案诊所，被曾经到武汉又出现相关病征的市民集中求诊，避免在私家诊所求诊的时候可能传染其他人。杨超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日求诊者多，但私家医生诊所面积细小，要隔离病人有困难，可能要暂时关闭诊所，被病人留在诊所内等待救护车送院。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亦都在节目表示，目前一般药房口罩销量比平日增加5至6倍，有供应商指内地供应减少会转到其他地方入货，因为市民不用恐慌抢救口罩，相信一个星期之内会有更多口罩供应到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正是筹备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由于面对赤字情况，今年编制的时候难度高，压力大。被问到会不会考虑全民派发现金，陈茂波表示，有人认为社会气氛不好，应该派现金令大家开心一下，但也有人说不应该派钱，因为资源应该落到最需要的人手中。两方面意见他都听到，也有人提议发放消费券，但要考虑行政费、防疫等的问题，他不希望扰民，加上台湾、日本曾经试过，但刺激经济的效果不理想，他仍然在度思考，不容易决定。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今日早上就审计报告针对食环署规划、设置和管理公厕的工作进行公开聆讯。食环署助理处长霍炳林表示，偏远地区的公厕即是使用率少于300人，最少14日都会有负责人员巡查一次。现时负责人员会透过手机程式检视合约管理系统和保养的情况。他解释，由于2018年督导情况增加，所以选委数字增加，他估计长远会下降，因为公厕内的设施物料和设计有改善，又会加强维修保养，避免采用容易损坏的产品牌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2点，跌198点，总成交金额53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1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6，跌2蚊；盈富基金28.3，跌1.5；阿里巴巴210蚊，跌2.6；友邦保险84.3，跌1.05；小米集团11.18，升2毫；美团点评109.1，跌1.3；中国平安92.85，跌7.5；建设银行6.57，跌4仙。中国银行3.23，跌5仙，港交所267.4，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8.31，瑞士法郎0.97，澳元0.688，加元1.296，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44，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7点，跌338点。港金现价报14,74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2.66美元，卖出1,5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封路啦，咁北角嘅春秧街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春秧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啦，北角道介乎渣华道至到英皇道一段咧都系封闭噶，咁即系而家封咗北角嘅春秧街啦，同埋封咗一段嘅北角道，就系介乎渣华道至到英皇道噶。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繁忙，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定富街。咁喺新界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日街噶。咁而家骏日街来回方向啊，近住环保大道一带咧都系车多。葵涌嘅葵福路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快线同中线封闭，咁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慢线左转入去永基路，咁影响到而家葵福路去荃湾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兴芳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元朗公路黎维上水、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有没有想过平时你丢了的纸循环再做最后去了哪呢？今个星期改朝换代，请嚟香港首间回收纸包饮品盒浆厂嘅创办人叶文琪 Harold。 我哋而家系用紧回收翻嚟嘅废纸去做厕纸。当初我哋点解要做呢个厕纸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废纸冇出路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至十点 ，Vincent 梁学希 Jerry 改朝换代。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我们的 冇错，好得意喎！一个新闻之后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哦，系喎，系喎。 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2%，有少少干燥吓。记住啦，我哋都即系 真系干燥啊！我只脚即刻痕啦，而家。 卫生署都讲咗话，叫住要喉润喉咙要 喉 咙要湿润。 你做咩啊？讲英文多啊？ 系啊， 话讲唔正啊， 都话。系啊，记住啦吓 ，OK。 好嘅，嗱，今日嘅我们的咧就系讲我哋香港嘅一啲式微行业，即系一啲嘅行业以前就好多嘅， 系 而家咧即系买少见少嘅。咁啊，如果你咧仲有帮衬嘅，或者你即刻谂起啲咩嘅话咧，欢迎大家可以喺网上面即刻留个言俾我哋。 我讲先， 你嚟先， 夜总会。 尖東嗰幾間冇咗啦， 你知唔知旺角好多㗎？ 兩種唔同㗎嘛。 但如果你要講嘅話，都真心色味㗎喎、哦。 你幾時會見過以前嗰啲大學校話？係、哎、我哋不如去旺角咧，開始交叉窿先，全部都係尖東啊嗰啲，即係星星、月亮、太陽喺曬嗰度㗎嘛。 轉咗場啫係嘛？ 唔同曬 啊！ 嗰啲紫醉金迷、燒金鍋、英雄重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情況， 你有冇覺得你好阿生於唔係嗰個世代，有少少可惜。 就是、生不逢時， 係啦。 我最後一次 想行得出嚟嘅時候，我補充。 我記得我最後一次掂過嗰啲地方咧，佢仲未執咧。係嗰陣時候我中一。做緊童軍喺嗰度買獎券，我仲同啲朋友咧行過， 姐姐姐姐 買我仲同啲同學咧，我哋嗰時立下咗個宏願噶啦，除咗要服務社會、救助貧困嘅人士之外，我哋就話：喂，我哋又大個咗咧，出糧咧一定要入去見識一次。佢話：喂，唔係我諗住做暑期工，我入去。点知 系一个梦想嚟 啊 嘛？ 系啦，点知到咗我哋大个咗之后咧，佢已经唔见晒啦。 我都系， 我而家就算想去嗰度卖奖券都冇嗰啲人喺度，真系冇晒啦， 冇啊，真系少咗啊。即系譬如之前咧，譬如道老之道 有细细间街， 道老之道都冇埋啦， 条街就喺度， 系啦， 个铺头就冇 咗啦， 系咪细间都冇啊？ 冇啊，嗰啲总之我哋耳熟能详咧，就算你唔系帮衬嘅，你直情觉得系文化地标嘅，中国城啊、大富豪呢啲冇咗啦。 系啊， 我就系而家只系喺电影里面有回忆到啦， 仲要系拍翻以前嘅香港，你先至会见到啊！ 公子多， 即系嗰啲圆形大梳化， 梗唔系啦，系正一张笑脸傻，跟住个膊头就会唔知点解跣咗噶， 系啊， 突咗个膊头出嚟， 冇咗啦， 呢个真系冇啦 ，OK， 嗱，我又讲一个先， 好， 凉茶铺。 凉茶铺仲有嘅， 都仲有，但 不 过唔系 咁盛行嘅。 因为你谂翻以前，我睇翻啲资料咧， 现代化咗咯，有好几间而家都系 连锁店，但系同以前我哋讲紧咧，你真系睇翻啲旧嘅电影啊，旧嘅即系嗰阵时我都未出世。 我最中意嗰个大壶，有个龙嘴，跟住就可以倒嗰啲即系凉茶落嚟，嗰个位好型噶真系。 佢连咧即系每一间佢哋铺头咧，系咪叫牌匾啊？即系佢哋嘅招牌啦，佢哋嘅墙身啦，用纸皮石咁样去铺啦，即系嗰个颜色嗰个。味道嗰陣除啊，簡單嚟講咧，係嗰啲而家連鎖店嘅涼茶鋪咧冇得比嘅，甚至乎你會話而家你去嗰啲，你即係係咪哇？我有啲唔舒服，想整個廿四味，你信唔信嗰度嗰個廿四味同以前人哋即係自己自家製開爐開煲去煲嗰煲啊？你會覺得即係嗰個影響力先至夠勁啊嘛？ 不過以前係真係好興嘅，同埋咧呢個年代都唔係我哋三個嗰個共同回憶嚟噶嘛。 其實呢個都真係， 但係我哋嗰陣時都聽過嗰啲講嗰句諺語咧，或者講。讲嗰个叫生活习俗咧，就话去凉茶铺睇电视。 系啦，呢一个都系 即系唔系我哋经历嘅，但系即系 系 啦，但系嗰阵时啊，系要夸张到喺凉茶铺睇电视，咁即系数量都唔少啦。 因 为 同埋屋企冇电视机嘛，但系凉茶铺你买杯凉茶饮嘅话咧，你就可以有电视睇啦， 同埋又方便啦。即系如果嗱，你谂下，如果咧你方圆十里都唔会有间凉茶铺嘅，你又点会话不如去凉茶铺睇电视？一定系好方便，咁你就会觉得就近就有啦， 条条村都有咯。简单嚟讲， 而家就。譬如荃湾呢啲相对仲系有啲老区咧，都仲有几多 嘅， 旺角啊、荃湾 中 环 有一间喺荷里活道咧，到而家咧其实真系变成咗好似一个地标咁样。 你见到先可以 keep 住嗰个历史， 系啦，同埋佢嗰个咧布置咧都仲系有嗰种嘅味道嘅，所以咧你会见到有几多嘅游客咧系去嗰度影相噶。咁啊呢个就系中环荷里活道嗰间，我耐唔住都仲会有经过。 凉茶都有歌嘅 咩啊？ 凉茶馆 咁系咪？我估到呢一首。 廿四尾添， 系啊，咩啊廿四， 甜甜廿四尾啊嘛， 俾心机少啊，唔系嗰个唔系喎 ，sorry。 嗱，我哋可以继续讲嘅，你有冇即刻谂到啲咩啊？桂花田 系其实有嘅，不过而家咧就变咗古老旧时兴啊。 系咩嚟噶？ 蔗汁铺同埋嗰啲椰汁咧，嗰个搅罐椰汁咧，蔗嗰个有冇饮过啊？ 即系刨蔗嗰个， 刨蔗同埋椰汁咧，蔗汁同椰汁佢系 friend 嚟嘅， 系 一齐嘅，成日都睇。 椰汁我都真系好耐冇见， 而家真系古老当时兴有啊， 系啊， 成碌。借咧，就擺翻落個攪拌機度，嚼咁樣咯，跟住就揸汁出嚟嘅。而家 邊區有啊？ 旺角 好 多，旺角，因為佢貴啊，可以賣得，佢當係鮮打啊咁樣。 但係以前咧，嗰啲椰汁借汁鋪咧係好多好盛行咯。哇！你行街行條街，咪飲一杯啊咁樣。椰汁嗰個先更加難。因为嗰、那个你有冇饮过、那個？ 以前嘅椰汁就冇印象啦。 白色嗰杯啊， 我知啊，但系而家就见得多啊。 好多个搅拌机咧喺度咧，嚼咁样。 系啊，记得记得少少。 而家就古老旧时。 而家多翻咯， 系一段时间冇咗。 咁借咧就始终都成日有噶，当年嘅咬借帮咯。 系啦， 而家好，但以前真系跑完就人会嗰下， 系啊， 冇噶。 但系 嗰啲借 得真系成支个住咁样，跟住就有支。而家就好似唔系好多角眼，不过就有少少轻，即系搵翻， 所以如果你话 冇过咁， 系啦。如果你要再具体啲咧，可能唔单止系嗰个借汁，直情系借呢个食品本身嘅食法咧，就真系式微咗啦。即 系 你唔会再揦雨借咧，系老夫子桥段先有嘅啫嘛。 同埋嗰个纸袋系咪？ 个纸袋哦， 以前喺戏院系可以喺门口度买借，但系嗰个都已经唔系我个年代咯。 哦，系啊，阿姐咪你年代， 梗 系 咯，我哋都唔系我哋年代。你能唔能够想象而家啲MK 青年攞住碌蔗嚟，即系拍拖啊？ 好 去睇 Iron Man 咯，咬碌蔗先。 你可唔可以想象得到中环嘅 OL 佢哋食 lunch 嗰阵时，一人揸住碌蔗？ 唔 系， 嗰阵时可能都唔得嘅。 仲有嗰个搞鱿鱼啊！ 搞鱿鱼， 即系有 鱿鱼我唔搞嘅。 唔系啊，即系咧有部 煨鱿鱼。 佢煨完咧，佢就會有個攪咧， 佢變成一條條絲壓出嚟 咁樣， 絲 係係 啊，個別都有啲鋪頭仔咯， 冇咯，而家邊有啲鋪頭啊？ 我自己會話咧，同我自己有直接嘅影響嘅，係 咩咧？非法鋪， 我覺得要揾到我又未即刻諗起非法鋪嘅，我會諗起咧就係做衫師傅同埋改衫師傅，即係越嚟越少，而一個好嘅嗱做衫真係好少噶啦，但係你我有試過都仲有去過度身做西裝 嘅 喎， 而家都有度身衫多嘅， 同以前嘅，同埋而家主要你去度身做西裝，通常都會有一個外國人就會問你do you want to tailor made tailor made， 即係而家係主要係主打外國人生意噶嘛， 本地都有 嘅，都唔即係相對地同我哋而家咁多嘅公司咩 size 咩顏色都有。 即系阿爸嗰代咧，可能都仲会想做西装嘅，因为真系啲手工艺咧。但系真系好似，其实之前都访问过嗰啲 uncle 啦，即系做西装嗰啲咧。系佢话其实而家真系多咗外国人嚟做嘅，即 系 因为佢想攞嗰个。 佢哋不嬲都系噶，即系外国人会觉得咧嚟到香港咧，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嘢咧就系 做西装， 手工好要嚟香港做西装。 因为咧外国人咧好崇尚一啲叫做 手工 艺，系啦，即系总之系真系用手工艺，唔系啤出。出嚟唔系工厂嗰啲咁样咧，佢哋就好值钱，系好欣赏噶。 系嗱，改衫师傅都系嘅，我讲埋做衫师傅先。我对上一次咧度身订做西装咧，其实都唔系自己买或者拥有嘅，系做 show。但系嗰阵时嗰个 show 咧，佢哋系有一个特别嘅年代嘅，佢哋就觉得咧，即系嗰个服装设计师就觉得我现成唔系买唔到一套西装俾你做， 但系唔好似唔系好够怀旧 啊，嗰个味道啊，嗰个质地啊，即系摸落去嗰个质地真 系。所以特登同你做套西装咁。 但嗰陣時唔係好貴啫，我就特登要去到中環嘅一個上樓嘅鋪頭啦，就度身訂做好多匹布就擺曬喺度啦。 要咩材料啊？咩紐扣啊？咁樣啊？ 仲要一個頭髮花白嘅老師傅，仲要穿住件背心嘅， 嗰條軟尺，係 啦，嗰條 軟 尺 就係黃曬。 啱個畫面就係咁， 眼鏡要耷少少咁樣。係 啦，你度完咗一次之後咧，即係佢仲要去試多一次身嘅，就做咗個假，即係三袖尾有件身。 流流噶嘛， 跟住你就要再试，跟住佢就会再帮你修改。哇，嗰阵时咧都起码我谂呢个系我唯一一次嘅经验咧，就系做西装。咁我谂大家可能都有好多嘅回忆翻嚟。另外，但系而家即系遇到一个好大嘅难题就系。要找到一个好的改衫师傅实在太少和太难了，真 系 识味 啊！ 但你知我呢啲咁样嘅啊？ 靓啊！呢个身材， 五短嘅身形系咪先？好多嘢都真系要，系啊，裤啦、褛啦，即系譬如明明摆件衫，其实周围都啱身嘅，硬系个衫身比较长。 我会噶，会噶， 改少少。但如果你改得唔靓嘅话咧，你嗰件衫买得几靓都好咧，真系会大打折扣噶。 尤其是嗰只脚咧，如果佢收得唔好咧，即系师傅手势唔好咧，即系真系有啲。 其实你应该做衫啦， 点解啊？ 佢啲衫唔系再难啲咩？ 哦，大番薯咁都有參 賽，都要修身噶嘛，都要係咪先？ 呢一個咧，我真係覺得少咗好多，同埋難揾咗。但好彩嘅，我爸爸都仲喺大埔揾到一個咧，就係專係做改衫嘅。佢個手工咧依然真係非常之出色噶，所以我覺得咧我都仲算執到。但係亦都係。 富光貨鋪都有爸爸喺度車衣 嘅，都少啲係有嘅， 真係買少見少咯。 係啊，嗱我哋咧網上面有啲聽眾咧都幾得意啊，譬如呢個 monitor 咧，佢就話啦，好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就用銅煲煲水嘅，個煲穿咗窿咧，可以揾師傅補翻再用。另外街邊檔咧有師傅就幫人補絲襪啦，補衫 絲襪啊， 補衫補。 宝库啦，佢话手工好到咧，宝完好似睇唔出宝过咁噶。 宝衫宝库大家都明啊，宝丝袜都可以 宝 丝 袜， 我真系冇谂过可以丝袜都有得宝。 宝丝袜嗰阵时睇嗰啲粤语长片嗰啲咧，系攞个指甲油油一油就话唔系棉翻嘅。 系啊，有啲人咁讲噶。 我都试过，有啲窿仔系可以咁样嘅。 犀利啊！咁啊，May咧即刻都和应佢话系啊，裁缝咯。佢话当年咧，佢就一针一线咧，亲手做旗袍。 哇！旗袍师傅更加难揾啦。 系啊，佢话爸爸咧帮个女做嘅嫁衣裳嚟噶，咁样，所以佢话呢个都识眉啦。 啊，你讲紧啊，跟住咧啊，有啊呢个高云米高高云米高，佢就话啦，冲晒菲林 系，又少咗好多，咁你都冇人玩咯。即系而家真系可能系玩 多咗少少噶，即系同。即有一啲嘅朋友，佢哋追求緊個質素，所以都會自己用翻菲林去曬翻咁樣。 如果佢咧， 即係黑房嗰啲啊， 要黑房，唔係，譬如你曬相鋪啊，你而家都幾人難揾噶啦嘛，因為你而家都數碼化多噶嘛。 我見到咧好多嘅曬相鋪咧，佢哋唔可以淨係做曬相鋪嘅生意， 係啊， 因為咁樣就唔夠。我見到佢哋有陣時會賣埋嗰啲，譬如手提電話嘅充 電 器 啊， 係 啊，一定要 噶，產 品咯， 要補埋先至夠嘅。 咁如果你話有啲似系咩咧？就系佢头先讲紧嗰个系哎呀，我噏到嘴唇边，哦，黑胶啊， 即 因为有啲似系咩？你话而家都仲有人玩紧菲林，但系而家咧都有人玩翻黑胶，不过咧就真系变咗系个别 小 众，系啦，同埋你好似系一种想怀旧复兴咁样咯。但系以前你系即系去完旅行落去晒相噶啦嘛， 但我想 话 咧，用数码相即系整数码相咧，出嚟效果真系好唔靓噶，即系真系菲林相系先够嗰个真实噶， 系啊，所以嗰啲都仲留住好多。 喺电脑睇就差唔多，系咯，不过佢真系好阴公猪嘅，即系讲紧晒相簿咧， 好 难做 啊！ 你肯唔肯攞翻菲林嚟影相啊？你系话佢系靓啊？但如果你而家影嘅时候话，阿妈唔好影咁多张，冇菲林， 系啊，36张嘛， 36张， 37定38， 系啊，成日都系话， 同埋 菲林呢个真系出卖年纪啊，真系， 唔好乱。咁搞，如果咪走光啊 嘛！系啊， 同埋嗰阵时你带住嗰啲菲林咧，我唔知呢个系 真 定假嘅。 珍贵好多。 如果你要去旅行嗰阵时咧，即系我讲紧，即系譬如廿年前我第一次去旅行咧，仲系用紧呢啲菲林相机嘅，好似系唔可以摆落嗰个行李夹度噶嘛，要 hand carry 噶嘛。嗱嗰阵时我真唔知我啲阿姨定系我妈同我话，系啦，但 系 呢个系真定假嘅 咧？应该系嘅，因为咧嗰阵时我记得过机咧，佢仲有个 logo 写住咧咩？譬如话菲林安全。咁样咯，即系话你就算菲林喺度咧，佢过都唔会有影响嘅， 唔会整 到走。哇！呢啲咁啊，真系年代久远咯，阴公 呢一个都年代久远嘅整遮， 整遮哦， 呢个系咪真系嗱？我冇经历嘅， 年代都已经冇经历 系啦。但以前佢哋嗰个年代咧，因为真系咧买到一把靓嘅遮啦，有阵时就话来佬货啊嘛，系咪？就算系即系自家制嘅，我哋香港都有啲品牌啊，由以前做到而家噶啦，好出名噶啦。佢哋真系帮手会帮你整翻把遮噶，打风啊，咬咗把遮咧都唔惊嘅。呢个又真系都唔知边度揾啦。而家就 嗱 ，Josephine 咧，佢就有另外一个都系冯宝宝啲 friend 嚟嘅。 系 佢话咧，细个阿妈咧煲汤用嘅大瓦煲。用耐咗就會爛啦，有裂痕啦。媽媽就會俾個八八寶噶啦，我哋個個都叫佢做咩咧？寶砂煲爸爸，佢好神奇噶，煲完之後唔漏水咧，仲可以繼續愛嚟煲老火啦。佢仲會做咩咧？就係磨教剪啦，同埋 磨 刀咯。 剪啊， 係啦，又係嗰句歌啦，磨教剪鏟刀，鏟刀磨教剪，磨教剪磨教剪咁樣噶。 另外一个咧都系已经好少嗱， 佢系咁啊，佢话菜刀都会攞去俾佢磨啦，咁啊点知有意头嘅。一新年咧就要叫佢攞把刀嚟俾嗰个伯伯磨，点解咧？ 系啊， 有咩意图咧？ 把刀今年就发个猪头啦， 系啊，嗱把刀系啦，把刀就会好锋利啦嘛，咁锋就变咗系丰盛个锋，哇吉利个利都系嗰个利啫，其实真系系咯，哇呢个 OK 呢个意头。 嗱，另外一个咧又系好少见嘅，但系仲有嘅，我好想同你去夜总会一样，我好想入一入去嘅 麻雀馆， 唔系啊麻雀馆我都想， 麻雀馆都几 系， 系 啊都 而家仲 系啊，但系呢一个就系叔公。 哦，嗰啲档铺啊，系啊系啊， 我真系好即系好想去一次。档铺 冇少过喎，而家吓档铺 冇少过，你讲笑啊？ 佢而家唔系话绝咗种， 系 佢而家讲紧话冇以前咁兴下， 真系少咗好。 而家讲 仲有嘅，即系真系好少咯。但系好想去搵阿二叔公，即系搵啲嘢，即系档 举一举佢咯， 举一举 要举噶嗰啲叫。 诶， 佢有 战 高噶， 唔好理我啦， 佢战高噶， 你有我去试下啦。 喂，我见到系上次啊。上次出去同中环嗰度咧，有一座城座噶， 即係灣仔咧，同埋 灣仔 咧，好多成日成座， 佢入邊係酒吧嚟㗎，係 啊，佢改咗㗎啦， 得翻個樣㗎啫，入邊唔係店鋪嚟㗎。 有間真係都係佢壓嘅喎。 佢有佢個牌擺度嗱，我唔知道我哋係咪講緊同一個。如果你講緊咧喺呢個莊士敦道嗰邊咧，已經係變咗酒吧，變咗 中 環咁就唔係啦，唔係即係仲有嘅。應該你講緊嗰度就係德輔道嗰邊，德輔道西嗰邊， 唔係好多。譬如我上次去嗰個係接近西環嗰邊咯，都有㗎，深水埗啊。有啲地方都仲有嘅。 好犀利喎！佢哋真係成座物業都係佢哋自己嘅喎。 做嗰啲我唔知。 但真係好少啦。嗱，另外仲有一啲咧，我見到我哋嘅聽眾同埋我揾資料都會見到嘅手雕嘅麻雀。 哦，係。 嗱，呢個都真係打麻雀手，真係國粹嚟㗎啦。我見係嘅，係咪？ 係。 但你要真係，我譬如你真係中意打麻雀，你甩到嗰一隻係哇精心去製作嘅嗰只麻雀，你摸上手個感覺係你一摸就摸到。 但如果多人入張嘅咧， 咁我都會覺得只麻雀真 係靚啲。牌品好自然好啊 牌唔靚啫咁樣。 喂，唔係啊，我之前都睇過唔知邊個，唔知係咪我哋電台做嗰個特輯咧？係特輯咧就係講挑麻雀嗰啲師傅啊，咁佢哋都真係咧，哇只只咧真係一模一樣樣咧。佢話其實而家咧都好少人去揾即係手挑麻雀， 可能攞機啤出嚟 啦。因為係啊，佢話機啤咧因為佢哋即係一來老師傅啦，咁即係佢話挑一副麻雀。都真係嘥好多心神㗎！ 哇，梗係啦，同埋 好貴啦。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嗰只一索咧，佢哋挑出嚟咧，每一個師傅都唔一樣嘅。 佢哋雀仔 係啦，就係同機制咧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咯。 美军嘅一对旧皮鞋啊，都系呢个色味噶啦吓，有啲皮鞋烂咗咪算数咯。 系咯， 以前会补噶嘛。 我哋连嗰啲咧，即系譬如而家中环都做少少嘅擦鞋师傅， 系啊， 都系 帮 手擦鞋啊，要补鞋咧都少咗，但系都仲有喺一啲嘅港铁站啊，都做啲铺头你可以补到鞋。 系啊，嗱呢度仲有好多听众嘅留言咧，譬如话阿 Very Light 咧，佢就话咧叮叮糖啦，薄饼糖啦，胶花啦，羽毛线啦，假发啦，即藤椅啦，竹篮啦，上门剪发啦，做鞋啦，做拉鞋系咩嚟嘅咧？ 做拉鞋 系咪拉嗰个皮鞋线啊？ 是是可能系啊， 系啊， 嗰啲好厚嗰啲咧， 厚底嗰啲咧，系啊，象牙啊，甚至乎咧，佢话写家书啊，即系嗰啲代写家书咧，佢话佢哋以前姨丈都有做嘅，而家我上次仲见过，油麻地玉器市场， 系 佢里边仲有个铺头嗰度写住系啊。 我呢个想讲，因为咧我揾资料咧，原来而家全香港只系得翻一个。嘅工匠系做呢一样嘢， 边样？ 就系雀笼 哦，做雀笼啊， 做系手制， 哦、 所以咧已经我觉得以前系会多啲嘅，但系而家香港咧只系得翻一位嘅啫，所以咧你谂下啦，呢一啲嘅传统啊，我哋嘅文化，即系好似小金一个，小金一个，好容易就会冇晒噶啦吓。 套用翻嘅 API， 珍惜香港 医院嘅128%。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渐转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95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560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1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2，跌2.4；盈富基金28.25，跌2毫；阿里巴巴210元，跌2.6；友邦保险84.1，跌1.2；小米集团11.16，升1.6。美团点评109.1，跌1.3；中国平安92.65，跌9.5；建设银行6.57，跌4仙；中国银行3.24，跌4仙；港交所267.4，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211，瑞士法郎8.02，澳元5.346，加元5.99，新西兰元5.168。欧元8.6762，每百日元对港元7.1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7点，跌297点。港金现价报1474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0.68美元，卖出159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封路啦，北角嘅春秧街由于有火警啦，而家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啦，北角道介乎渣华道至到英皇道一段都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春秧街啦，同埋一段嘅北角道介乎渣华道至到英皇道啦。咁而家一带比较影响咧，就系炮台山道去翻英皇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后庙道噶。炮台山道去翻英皇道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天后庙道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就慢车，龙尾喺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定富街。唔系新界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过晒骏日街噶，咁影响到而家骏日街啦，去翻环保大道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另外，由於有緊急維修工程在葵涌的葵福路，葵福路去荃灣方向近住永基路快線中線封閉，駕駛人士只可以使用慢線左轉入去永基路，影響到而家葵福路去荃灣方向就車多，龍尾在興芳路。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觀塘、馬鞍山路欣安邨西貢、荃灣路晉星工廠大廈九龍啦，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OGHK 有音樂， 有快樂。 Radio 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卓玲，依家就读香港中文大学体育运动科学系一年级，亦都是长跑运动员嚟嘅。咁好荣幸就喺2018-2019年嘅 D1 田径学界嘅1000米同埋越野学界咧都赢得第一名嘅，亦都喺2019年嘅7月喺澳洲黄金海岸破咗香港半马青年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 嗱，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其实头先咧，我哋喺度各自讲话，即系要买手信嘅时候咧，我哋都讲漏咗一样嘢。 咩啊？ 呢个时候最好嘅手信，据讲啊，系话口罩、 啊，真系、 啊，系咯，即系无论你去即系英美澳纽嘅话，好似不如话喂咩都唔要 啦，澳门都好啦，唔好话澳洲啦， 系咯，不如买个口罩翻嚟应应急先咁 样。我咧系有去行嘅当地嘅超市嘅， 系 咁我都有去望过嘅，但系佢哋嗰啲咧就唔系咁我自己睇唔到啦，唔系代表冇。咁我就系、是、都系独立包装嗰啲多噶，即系如果系你想买一盒盒大粒嗰啲咧，我又冇去到嗰啲地方睇咯。 系啊， 但系个价钱都唔系平噶。 系嗱、啊，我想话咧，而家我哋盘点咗几个嗰啲口罩嘅行情咧，我话有冇炒得咁劲啊？嗱，我讲嗰个咧就鸡啲先嘅，佢而家咧就单个买 系 N95 系每个 系 25蚊， 哇！ 一个口罩25蚊。系、哦， 但 N95 佢有功能噶嘛？ 但其实咧，嗱呢个又系另一个今日好多嗰啲叫做咧，卫生专家嘅澄清地方。 系， 佢就嗱先讲呢个价钱先，佢就话咧，因为有啲药房咧就话已经售罄啦，嗰啲嘅口罩咧，咁于是乎咧，有啲就会调整啦。咁其中咧，卖得最贵咧就系佢话铜锣湾有一间咧就最贵，佢话30个外科口罩咧就卖120蚊， 系 平均要4蚊一个。而喺卖 N95 嘅药房里边咧，普通嗰只 系啦， 几多钱话你话卖？ 4蚊一个 。 OK， 因为佢30个就卖120蚊。 咁你嗰个价钱贵过我呢边个报道。 OK， 咁呢边 因为我直见呢只阿田你放咗两个礼拜噶，你点会谂到 而家癫晒？ 系 同口罩有关。 佢而家另外一个 N95 嗰个咧，佢就话有啲卖呢一个口罩嘅药房咧，最平咧就120蚊咧，就20个最平。 OK， 但最贵嘅咧就25蚊一个，即系话咧，其实你 120蚊20个好平， 系啊，因为佢呢个 系呢一度 系 都系20个 N95 嗰个，你就120蚊啦嘛，20个， 系啊， 湾仔嗰边有人卖紧400蚊20个啊， 咪就25蚊一个咯，所以佢话最贵咧就有人索价25蚊一个 ，OK， 就好夸张， 就算400蚊一盒都扫咗， 系啊， 都有人扫， 因为佢嗱咁原价究竟几多咧？佢原本咧应该佢话就系卖10零蚊嘅啫，咁样，咁但系佢话由于而家来货贵咗10蚊，佢就加咗价 ，OK， 系啊，真系嗱，你无端端而家又炒翻呢个口罩，真系时光倒流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嗱，另外一个咧见到咧就喺旺角嗰边嘅药房啊，有一个咧平时咧就卖50蚊一盒嘅外科口罩，而家去到498蚊， 哇， 系啊，点价？点价？系同一样嘢嘅啫。 而最大件事系乜嘢咧？因为呢个系我哋电台嘅即系新闻部佢哋去做嘅呢一个嘅访问嚟噶，佢仲话咧有不愿意透露身份嘅药房负责人就话，即使口罩加到咧接近500蚊 一 盒， 都有人买。 一日内唔系有人买啊，系一日内仍然可以卖出大约100盒啊！ 哇！ 哇！你话几肥仔啊？ 坐地起价， 但 系 有价有市， 又话佢哋唔会咁做嘅。 我谂可能由于咧，即系可能缺货啦，咁同埋你飙高咗个价钱啦，咁一样都去得晒，在商言商，佢哋又会谂系啦，会唔会系咁咧？咁所以可能因为咁，佢都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啦，各位负责人， 因为佢都费事赚咁多啦，真系。嗱，咁而家咧，阿田最中意嗰样朋友咧，都加咗价噶，唔系叫加价啦，多好卖咗啊！ 消毒药水或者酒精，酒精搓手液啊， 搓手液、啊、全部都大卖。佢而家嗰个情况就系，譬如每日咧可能卖2至3支，而家就变咗10倍咯，20至30支咁样。 唔系咁啊。 即系认真地啊！嗱，经历过沙士，大家就知道嗰个严谨地系要点样。如果唔系，我使乜话？我嗰支酒精 从不离手啊！ 嗰阵时开始， 由2003年到今天，我都系从不离开过我个袋嘅。 系 咁，所以都需要加紧要即系照顾自己嗰个卫生噶。 系啊， 而消委会咧亦都立即咧就喺市面上面啊，就住佢哋29款嘅口罩咧进行咗个测试嘅，即系包括咧究竟佢哋嗰个口罩嗰个细菌过滤效率。效率是怎样 啦， 是啦，透气度是怎样啦，有哪款 work， 有哪款，因为有两款呢他们就评分得一分两分的。大家都可以找一个报告来看看啦。 对啊，同埋呢即是这样都可以成为了呢有一些 artist 呢即系当系可以铺牌嘅一个好好嘅一个平台，系啊，因为咧就系譬如阿心颖，佢都要即系吓要重出江湖噶嘛，咁啊佢唔通唔使做咩咁样？佢而家又俾佢 未谂噶，工作嘅嘢未谂噶。 我系咯，我哋觉得咁佢都要见人噶嘛， 系啦， 佢就用咗一个好好嘅时机咯，因为琴日佢喺佢嘅 IG 度贴咗张新相，就系戴咗个口罩，然后呼吁大家咧记得要勤洗手、注意卫生同埋戴口罩啊， 好正面啊， 好正面啊！又是一个好好的位置，告诉大家真的要防患于未然的。 但是呢有些网站呢就好即是报章分享就说那些口罩你会选用什么，你记得早阵子呢那些口罩是布呢，很多公仔啊，很多字句在这里。即是有不同的口罩，你们会用哪款多的？ 我们早几天我们有简介过一次，不过不是全面的，因为我看回来今天还有更多，我们有简介过的。如果呢那只黑色那只有透窿棉可以重复洗的那只呢，原来它是隔不到病菌的。它就可以隔尘螨、隔花粉。但是你说如果我要主要防菌的话就不 work 的。他们说都是推介外科口罩，外科口罩。 即是那个绿色那个。 绿色那只。是的。N95 都得的。刚才你不是说 N95 劲一点的嘛。但原来呢今天有几个那些医护专家呢，他说在防止这个呼吸道感染上面呢，他说其实差不多的。N95 和这个外科手罩，海科手罩，外科口罩呢，他说已经是差不多，他说不需要去特地买到 N95。 N95 比较局促的。是 啦，又不舒服他说。 我觉得呢其实除了消委会呢有很多的即是报告告诉大家知道哪个口罩好哪个口罩没那么好之余呢，譬如昨晚开始啦，我有几个朋友的一个 group 啦，他们呢都是爸爸妈妈来的。那些小朋友呢都是读到幼稚园，最多都是小一这样的。哇，你看到即是大家那个担心的程度，他们那个即我好想由头到尾读一次给大家听，几十个 message 或者今次。因为他们就是大家都是妈妈，他们都有担心啊。跟住有一个呢就说找到，喂没货了，喂这个好啊，这个药房有没有的，那个呢就会带回去，不是啊，这个我上网买的，你要不要啊，你要几多盒啊，我帮你订买啊。即你看到这个即全民有一个这个台湾牌子来的，好劲啊，我一次过人家买十盒的，即是那些这样。这个亦都有人会说了，吓咁好用，我都想买。 其实 跟住就话， 系 啦，喂，小童同埋幼童有冇分别啊？即系之类嘅嘢，你会见到咧，即系大家对于呢个情况真系非常之关心同担心。 梗系啦，因为个个都紧张啊嘛，因为即系你，因为佢话可以叫有机会口嗰啲叫咩啊？口沫 人传人 啊，即系嗰个 飞沫传播， 飞沫传播啊嘛，系咪？咁我都系要去保护自己，边只隔到边只隔唔到都要噶。 嗱，我哋继续讲之前咧，我哋都系咁意咧，都要派翻啲定心丸嘅，因为咧起码到目前为止咧，根据一啲资讯所讲咧，真系仲未有证据证明人传人。点解咧？佢话其中一个观察咧就 系 未有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系 因为呢个系一个好重要指标嚟嘅。 真系唔好制造。 系啦，因为如果医护中招咧，当年 SARS 就系因为你知道佢照顾病患，佢咁样都传染到，咁一定系人传人啦。咁佢话而家咧暂时咧仲系比较多咧，都可能系咪嗰啲患者可能佢真系喺嗰个附近度，可能直接掂到嗰、那个。即 系 污染物，咁所以咧，当然唔系百分百啦，因为佢而家都起码都未揾到个真正，但系佢就话嗰、那个人傳人的機會咧，就暫時就真的不大嘅，就咁睇落去。 但呢個係哪一個嘅消息啊？我亦都睇到很多不同的新聞，有好多嘅醫學嘅權威嘅朋友都出嚟講話，有機會會人傳人， 都係有機會咯。 係啊， 佢話一定要有證據咧，可以去確認嘅，但係每日都變化噶嘛。咁同埋第二咧，嗱又真係暫時咧，就有啲係會可以出院嘅，即係唔似當年沙士咁樣咧。唔係佢除咗要隔離之外咧，佢都會好得翻嘅。哇！當年沙士直情係唔知點醫嘅喎。 即系同埋会死噶嘛， 系 啦。咁而家唔系，梗系唔系叫你掉以轻心。哦，咪即系当普通感冒咧，又唔系，又唔系。不过咧，又唔使惊到咧，就话死啦！呢铺真系伊波拉咁样嘅。 但又担心嗱，如果佢哋个嗱，我嗱，虽然我真系唔系权威啦，但我只不过一个 layman 嘅时候会谂翻啦。喺武汉嗰边，佢哋嗰个源头就话系嗰个海鲜市场啦。 系系系。 点解即系个个 咁 多 人去 武汉 都会翻嚟？系啦。 但系点解喺嗰个海鲜市场入边有咁多人都受到呢个不明肺炎感染呢？即系咪个个都要掂过嗰啲咩野味定咪嗱呢啲估计嘅啫？系咪先？系咪即系个个都掂过先？如果唔系嘅话，系咪就有机会系人传人啊？咁样 同埋究竟咧，而家系咪凡系喺武汉惹翻嚟嘅肺炎就系嗰只肺炎咧？ 都唔知， 其实又唔知喎。因为而家咧，佢最麻烦就好多人都话佢喺武汉翻嚟有肺炎症状，跟住就发烧。咁然后佢咪就医咯，咁究竟系咪同一款嚟嘅咧？又唔知喎。 不过啦，袁国勇教授就话啦，都系叫大家啦，真系唔好食野味住啦。 咁梗系啦， 唔该晒。 嗰阵时开始都叫人 唔好 食 噶啦。零三年已经系一向都叫大家唔好食噶啦。 路边的野，路边的野味不要采啊嘛，系咪先？ 系啊，所以大家小心。我翻嚟嘅时候咧，都见到喺机场里面咧，都有啲职员咧就揸住嗰个叫激光探热器咯。 系个个都要检查个体温。 系佢都抽样嘅，系啊，都亦都见到即系我唔知啦，因为见到个情况嘅，就见到有入境处嘅职员咧，就喺个闸口嗰度咧，就会接查一啲嘅，即系嚟自外地啦，即系外国。 总之佢有特定选项， 但系入境处系咪都有关系咧？即系未必一定系身体嘅状况，可能佢哋护照 啊 嗰样嘢都可能 唔 出奇。 哦，咁入境处又唔系 check 身体噶啦， 即系总之咩都有咯。 但我想问阿田嘅，即系嗱，放咗假两个礼拜，琴晚翻到嚟香港，呢单新闻就弹咗出嚟啦，而且大家都好担心，即系两个礼拜时间啫，即系你去嗰阵时未有听到呢一样嘢噶嘛？ 系咪年尾嘅事噶嘛？ 系啊，你个感觉。博士如何啊？ 我咩嗰、那个叫即系突然 间，即系你个系咯，突然之间， 即系我会觉得又嚟， 我讲得咁清楚咩？ 唔系，你突然间好荒谬， 系 你好唔识嘢，佢话做乜突然间访问我嘅咧？ 因为你真系呢、這个即系香港呢个地方，你都呢度大噶嘛？两个礼拜发生咗咁多事，你担心啊？ 我都有紧贴香港，我都知道发生咩事嘅，因为学校都有通告噶嘛，即系我都要睇噶嘛。 学校嗰方面，佢哋嗰个俾你嗰、那个 加强，佢去 加强消毒咯， 系嘛？学校都因为教统局都有出第通告俾学校嘅，咁我家长。都会收到呢啲通告嘅，咁都会话嘅，叫大家唔使担心。不过都提醒家长，唔该你嘅细路有病，就算考试都唔好翻啦。咁样 会噶， 叫大家都系俾翻张医生纸去，即系做翻，因为近排考试期间啊嘛， 系 同埋一定要戴口罩，有病睇医生 啦。上个两日咧，我哋就教你点戴口罩。我哋嗰阵时讲咗咧，个风琴位要向下啦，咁你就会分得到啦。个钢圈一定要掹住个鼻啦， 系啦， 咁点除咧？ 系啊。 点除口罩 咧 ？OK， 最好就应该系掹开嗰两条带，即系勾耳仔嗰个带。咁你咧就将佢咧上下对接，跟住再去再卷埋。 上下对接点对接先？ 即系 向内对定向外对？ 当然啦，你口罩唔好意思啊，我将纸揞住啫。绿色嘅即系话深绿色嘅向外噶嘛？ 即系向外啊嘛，系啊。 咁啊，除咗出嚟咧，就将佢口嗰边咧 向 内 对 接，跟住再。 错咗啦，已经。 哦，系啊。 第一个方法已经错咗啦。 啊，系喎、啊，外面啲菌嚟噶嘛。 冇错啦，除罩原来都系有学问噶。 原来向外啊， 真系除下吊带前。头先阿田嗰个方法咧，开头你话掹开个耳仔绳咁一定要啦。 你唔好由左边掹入去边，咪弹晒嘢出嚟。 系啦，嗱，佢话咧除罩嘅时候咧，你最紧要谂住一样就系、是、个罩已经系沾满咗细菌啦，病菌啦。 但 系 个病菌 系 由 外边嚟嘅，冇错。 成日觉得自己有菌啊。 咁所以咧，佢话当你除嘅时候咧，第一咧你要就两个耳仔掹开啦，就尽量唔好弹 啦。 第二咧就 系 接啊，头先阿田就话啦，啊将佢卷埋系啱嘅，但系向内卷定向外卷先？ 向外卷。 原来就系要将咧外边嗰个咧，总之你一定要记住，掂都唔好掂到自己只手。 系。 咁咧，所以你就外边你唔好掂到啊嘛。 只手唔好掂到外边系嘛？ 你只手唔好掂到外边嗰个罩啊嘛，所以你要卷嘅时候咧，你就将个口罩咧由内向外反，咁就令到佢自己个外面咧就自己掂翻就得啦，包好佢。 因为而家系嗰个人大嗰个人系冇病，佢防啫。但系当你嗰个人有病嘅时候咧，系咪 应该倒翻转咧？ 啊，佢都唔系噶，因为其实佢而家 即系嗰个人，譬如伤风感冒咳嗰啲人咧，咁佢都要戴口罩噶嘛，咁系咪应该向内咧？如果系咁样， 哦，唔系佢嗱。你呢个问题佢又冇咁答到，佢主要就话咧，因为佢其实戴口罩咧，佢主要系防御性噶嘛，咁佢就话啦，总之咧，你喺里边嗰、那个就理论上系干净，外边先至系染上咗病毒，咁一定要咧将佢咧咁样反转嚟接起佢，然后先再包翻好，咁总之咧，你系一定最后咧，即、就、系、是、呈现眼前嘅时候咧，就系个里边嗰层。喺里边嗰层， 医院咪有一个垃圾桶专， 全部抌到咧，啲人都唔包噶。你见到啲人咧冇包噶，佢打平就打平噶啦，真系。 我都系咁嘅， 系啊，我睇得出。 我唔知啊，系原来即系除口罩同埋点样包个口罩系有学问，我真系冇。 即系话口罩唔可以就咁掉咯，大家 都 要 冇错。如果唔系你就会一样有机会掂到啲病毒噶啦，真系。 睁开眼睛。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等你一个旅程，不需要讲，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烧滚已浇湿了的裤，自然起在盛放，还没真正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里酝酿，不需要慌。始终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骨感，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原来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要留，定能放开结手，从前上你过，亦跌落过，这世经过都。 炮哥啊，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因为我哋嘅猜猜我是谁咧，我哋有题目啦。 系啊，电影电视剧版 第二 击，第二击系啊，因为电视剧实在太多啦。 同埋上个礼拜咧，我哋嘅电话线路实在太爆啦，有好多朋友都想玩啊，所以咧今日咧，大家我哋嚟一个下集啦，好唔好啊？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嘅电话12:30之后咧，同你哋玩啊。 就系电视剧猜猜我是谁，打嚟啦吓。 系好啦，嗱你两个咧都有养狗仔啦，好似冇听过你哋试过唔见佢哋嗬， 冇 真系嗱，你就好 似人啦。 不过即系唔见狗仔，其实狗主都唔系想嘅。喺外国咧有一个喺美国咧佛罗里达州有一个狗主人咧，佢因为咧喺年尾嘅时候咧有个交通意外，咁你知佢点会车埋狗仔出去噶嘛？咁交通意外咁佢嘅狗系有事啦，咁佢就送咗去医院啦。咁但系嗰只狗仔唔知噶嘛，咁可能惊。 驚咧就係、是、就走甩咗、 哦， 走甩咗，係啊， 會噶，有陣時會噶，佢哋即係 啲情況， 因為佢哋驚，佢哋唔知慌張嘅時候，即、係我哋慌張都會亂咁 逃避啊嘛， 係啊，咁啊走甩咗嘅時候咧，我真係我想話咧，真係俾十個 like 嗰啲警察人員， 哦，係 真係好好啊， 邊度啊？ 喺佛羅里達州，咁啊即係嗰個主人咧已經入咗醫院啦，係咪？咁佢即係話：我只狗咧，我只狗咧，咁樣只紫娃娃嚟，好細只嘅。但系咧，即系警务人员咧，系冇放弃过佢咯， 系 冇放弃过一条生命啫。 最后揾翻只诺威拿翻嚟， 唔系呀， 系啊，揾咗只鹿俾佢啊，有角添啊。 佢真系咧，佢哋咧锲而不舍，佢就喺嗰度揾咗徘徊，揾咗四日四夜。 哇， 系 佢哋咧仲要清理现场嘅玻璃啦，因为佢好多碎片，佢惊佢惨亲啦，兼且惊佢肚饿，摆埋食物喺嗰度等，即系可能知道佢哋会喺嗰度徘徊啊，咁样，跟住最终咧喺四日之后揾得翻嗰只狗仔， 好犀利啊！ 真系好犀利啊！ 有冇同佢落口供啊？你走咗去边呢几日？ 系你去 诺威拿烧落口供嘅，紫娃娃唔使， 紫娃娃佢就系食咗四日罐头，终于第五日铺头啦。 真系要感谢下啲即系警务人员，可以即系咁出心出力，系帮佢揾翻只狗仔。佢话：哇，狗即系佢狗同主人一齐见嘅时候，嗰个 相拥重逢啊， 好感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伊朗向住伊拉克美军发动导弹攻击，报复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被杀。伊朗外长扎里夫话唔打算令局势升级或者发动战争，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自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事件，表示正是评估两个美军基地的人员伤亡和损失，目前为止一切安好。特朗普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和装备最好的军队，他会稍后发表声明。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一架载有180个乘客和机员的乌克兰客机在首都德克兰机场附近坠毁。另外，根據半官方通訊社報導，出事的是一架波音737客機，隸屬烏克蘭國際航空公司，由於技術問題在起飛之後墜毀。立法會就武漢不明肺炎向官員提出急切質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未有就武漢發出旅遊警示，世界衛生組織也都未有相關建議。有議員關注政府對社區爆發的應變措施，陳肇始說已經進行風險評估，啟動應變計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正是籌備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由於面對赤字情況，今年編制的時候難度高，壓力大。被問到會不會考慮全民派發現金，陳茂波表示有人认为社会气氛不好，应该派现金令到大家开心一下，但亦都有人说不应该派钱，因为资源应该落到最需要的人手中。两方面意见他都听到，亦都有人建议发放消费券，但要考虑行政费、防疫等的问题，他不希望扰民，加上台湾、日本曾经试过，但刺激经济的效果不理想，他仍然在思考，不容易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渐转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05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5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1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6，跌2蚊；盈富基金28.25，跌2毫；阿里巴巴210.2，跌2.4。友邦保險84.15，跌1.15。 小米集团11.18，升一毫八；美团点评109.1，跌一个三；中国平安92.65，跌九毫半；建设银行6.57，跌四仙；中国银行3.24，跌四仙；港交所267.4，跌两个四。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08.37，瑞士法郎0.97，澳元0.688。加元1.299，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46，英镑兑美元1.313，欧元兑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7点，跌297点。港金现价报14,74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0.45美元，卖出1,59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咩个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咁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陈埃嘅 Poly。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 系啊，我们的谜语结束咗咯。咁我哋呢个时候应该要做嘅系乜嘢啊？即系猜猜我是谁啦。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系啦，我们的电视剧啊，究竟你又可以估到几多套呢？我记得上次嘅记录咧，就系、是、我只系讲咗两句啫。我话系有个口头禅咧，个剧集里边咧就皆知巷闻嘅，系咪有周星驰做噶？系盖世好侠，哇！我都未有第三句， 系 咪咯？快到咧，真系啊！ 我就记得我攞咗《寻秦记》同埋一套处境剧《卡拉屋企》咧，就攞咗出嚟。 我最中意《卡拉屋企》， 因为我哋唱。够钟啦，睇电视唱埋啊！ 然后佢个答案系话香港早晨， 系啊系啊，我哋听众讲咗香港早晨， 但系证明佢都系有睇嘅， 系啦，都系 系啦，连续剧嚟噶嘛。 今日猜猜我是谁咧，就系好多电话，我哋有啊呢一个就系电视剧，我哋嘅主题啊，咁不如我哋即刻接个电话玩下啦，好嘛？ 好啦，你系边个啊？1872388，系你啦。 喂 ，Hello， 何女士， 系 你好，你好，有阿甜甜，有豪仔，同有祖祖， 系你。你拣边个？猴仔，猴仔好。 OK， 咁不如咁啦，呢套应该就容易啲嘅。呢一套电视剧咧，我讲做个主角嗰两个人俾你听。 好， 一个咧就系郑少秋， 系 另一个咧就系梁朝伟。 OK， 都系做过呢套电视剧嘅男主角嘅。 哦，即系拍过多过一个版。 古装 嘅 嘛，时装咧？ 古装系嘛？ 古装嘅 系 系啦，梁朝伟又有。 而 且 好少 《倚 天屠龙记》，记唔记得佢个角色系叫咩名啊？ 张无忌 记得咯， 哦，答咗啦，系啦， 张无忌 系啊， 你有冇睇过啊，何女士？ 睇过嘅，不过唔记得咗咯。 系咯，郑少秋个版本啦，你应该特别睇嗰阵时系嘛？仲有赵雅芝啊嗰啲啦。 系啦系啦，不过唔记得晒啦。 系啊，但你即刻记得、哦，净系张无啊，唔系净系梁朝伟加郑少秋秋官。 系咯， 好快谂到啦。 不过系古装先至会系即系重复重复， 系咯，冇 几 多套嘅啫。古装 系啊，咦？佢暂时都未破到上次嘅纪录，都系两个 tips。系啦，就已经估啱咗。 但你第一个 tips 好明嘅，我哋当唔紧要，我哋排礼物咯，大家开心咪得 啦。OK， 好啦，多谢你啦，何女士，恭喜晒你，拜拜。 佢都冇谂过咁容易 嘅。系啊，反而第三个嗰阵时，好似就边个有扮过张无忌 嘅？而家佢喺大陆剧咯，有好多人都做过嘅。 好似仲有噶系嘛？ 有啊，好多 version 记得咗啦，但系好经典嘅就系呢两个啦，咁样。OK， 嗱咁啊明啦，我哋听众好快手噶，好啦，再嚟一次啦吓，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喂 ，Hello，Fanny，Fanny 系你啦，系你啦 ，Fanny，Fanny 你好， 系啊，你冇得拣我啦，我啲 tips 最容易嘅真系， 系啦，有阿祖同浩仔啊，唔系有阿祖同阿田啊，你拣边个？ 揾阿田啦，好耐冇听佢把声啦， 系嚟嚟嚟嚟嚟 ，Fanny 见你应该系自己人嚟噶，系啊， 自己有， 我哋俾多啲 tips， 好，嗱呢套剧咧三个字，咁咧就八十年代喜剧嚟嘅，咁咧就逢星期一至五咧夜晚七点到八点钟做嘅， 你讲多次。喜剧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系逢星期一至五朝夜晚七点到八点钟做 三个字 系啦。咁咧嗱，呢一呢一个 广东人 喜剧、哦、 喜剧嚟噶， 喜剧唔得， 唔系做好多集嘅，就好似做十零集嘅啫， 十零集 好多人做嘅，好多 有边个喺度做噶 嗱，你睇先啊。咁咧佢系围绕住一间好旧嘅屋嘅， 哦， 一间好旧嘅屋，八十年代喜剧嚟嘅， 系 啊， 我有个 执到宝 咩话？ 执到宝 系啊。 我讲错， 你想讲咩啊？ 我以为系飞越十八层， 三个字啊， 十八层咯。 佢都即刻俾个音乐你啊，好嬲啊！佢都 我即刻想问歌起舞，你知唔知啊？我突然之间喺个 headphone 度罩咗我，你个 headphone 咩嚟嘅 ？Hello， 你喺咪度 ？Fanny 喺度 不同世界啊！头先嗰个，我都即刻 恭喜 佢同我哋玩翻古歌仔，估下我铃声系咩歌？ 我心震咗佢啊 ！Fanny， 你有冇一齐唱啊？系啊 ，Little Butterfly， 喂，点解你会估到执到宝咁叻嘅？你系咪有睇啊？ 有睇 过，好好睇 嘅。咁仲识唔识唱啊？ 系 啊，仲点唱啊？只歌 好似冇歌嘅。 有啊，佢中意成日唱一句噶。我啊， 老 啊，豆啊，姓啊，物啊，识嘅系啊。 呢个我真系冇睇过咧， 我都冇唔记得嘅。 我其实仲有一个 tips 就系话咧，每逢咧每一个喺屋喺嗰度住嗰啲人，因为佢哋唔系亲戚朋友嚟噶嘛，喺度同屋住啫嘛，发生啲事情咧，个其他人咧就知道佢啊有嘢啦咁样，因为佢会鬼上身噶嘛。 阿孙做火烛鬼救过去，嗰班鬼啊嘛。 系啊系啊。 呢套真系好经典，但我都冇睇过，应该要睇一睇 真 系。 好啊好啊。 但 Fanny 老细。 好 厉 害啊 ，Fanny！ 系啊， 你个铃声都好劲啊，饮唔 系好震撼啊，真系。好啦，去饮茶啦，去饮茶啦。 拜拜 拜拜，我哋装翻呢个铃声先，真系。 好啊， 系啊。 喂，我哋几分钟俾阿婷 KO 咗你。 唔系，我哋热身啊嘛，第一轮啊嘛，我头先又难噶。好啦，第二个啦，第三个婷 Raymond，Hello Raymond 你好。 哦 ，Raymond 听到话难咧，即刻就话唔要啦，咁样 我都 话 难， 我都仲系第一 round 啦，再嚟试下。 你喺边啊 ？Hello Raymond， 你好，香港啊， 系听到听到 ，Raymond 你喺边啊？ 你好你好，大家好啊。 好啊好啊，系咪外面打嚟噶？ 唔系啊，喺香港打嚟啊。 唔系喺外边咯，你都唔喺我哋呢度。 系啊，唔好理佢啦，佢废废地噶。好，到阿祖出问题咯 ，OK？ 呢个电影唔系呢个电视剧。1986年出街嘅，系啦，男女主角嘅配搭咧系一个经典嘅配搭嚟嘅，而重点嗰个地方咧就系男主角嗰个唔系口头禅嚟嘅，喺套戏里面咧讲咗一次嘅啫，但系到而家大家都仲会记得呢个男主角喺最尾嗰集度讲咗呢句说话。而大家都仲會記得哦，嗰套戲啊嘛，咁樣嘅。 但係嗰套戲咧個原名叫咩名啊？ 四個字嘅， 係咯， 四個字。 係啦。男主角佢有一个最后尾到大结局讲咗一句说话， 所以唔 系大家都会 英文嚟噶嘛？ 系啦， 系咩？哦， 好，你可以问下问题先 ，Raymond， 你问下。 男女主角最尾讲嘅，个男主角讲， 男主角讲嘅， 喂呀， 男主角讲啊， 一讲咗就咩噶咯？ 系啊，一讲 佢冇问佢问系咪男主角讲啫嘛？我咪话 男主角讲， 系啊，男主角讲嘅，女主角嗰场戏里边咧冇啲咩反应可以， 四个字噶， 系啊，套戏。 时装嘅，时装嘅， 时装。 四个字 嗱，俾 到我谂起嗰个字系英文两个字喎。 但系我讲估紧个戏名嘛，我咪讲紧佢讲咩嘛。 我而家话穿机 系啦，唔系绝代双骄，时装嚟嘅。 时装，时装， 时装啊！ 嗰首嘅插曲咧，某层面上面系诶红过首主题曲嘅。首插曲系小凤姐唱嘅。 系咯，系系。我就想话嗰只歌名系咪嗰套剧名？ 唔系啊，唔系啊，我都记得个剧名嚟咗咁样。 谂下先。 系啊， 呢个。 使唔使我哼俾你听？ 最好 噔噔噔噔， 中流一流，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但系嗰只歌名嚟， 系咪言言嗰啲系咪？ 唔系叫你唱啊， 系咪结婚啲人分 歌名？ 系咪人哋估紧啊？你唔好打断人得唔得啊？系啦， 你系万梓良，我想问， 万梓良中，万梓良郑裕玲中晒， 咁剧名叫咩？ 等先啊， 嗱嗰句系咩咧？嗰句嗌咗出嚟，到而家大家都會記得。阿華嗰句好勁啊！ 萬梓良、鄭裕玲啊，咩戲啊？ 係 啊係啊係啊咩啊？ 誒，龍門大亨。 冇錯，龍門大亨。到最尾嗰集咧，就大結局嗰集咧，就阿嘟姐啊，即係好似昏迷咗咁啊，佢個角色啊嚇，就瞓咗喺張病床度嘅時候，阿萬梓哥就好大聲爆肚嘅。後屘阿嘟姐講就話：So what 咁樣？而阿嘟姐係講翻咧，佢拍緊嗰場咧，佢係真係瞓咗覺嘅，佢係唔知 roll 緊機嘅，跟住因為瞓著咗，到佢講 So what 嗰陣時。就冇醒到，但系就知，咦，原来而家 roll 紧机，佢做紧戏，我继续扮死人先咁样啦。呢个咧就系刘文大亨啦。 所以咧，成日都唔记得我以为婚纱背后啊， 婚纱背后咧就 歌名咯， 曲啦，片尾曲 系啊。但系佢点解要讲 so what？ 我唔记得咗系点样嘅咧。 佢自己落咗噶， 唔系即系嗰个剧情系话佢想熬醒阿嘟姐。 讲真啦，只记得呢一句嘅啫嘛。 好似咧仲话咧，佢嗰啲鼻涕系咁流咧，好似就嚟滴落去。 哦，后来喜剧之王就系向佢致敬嘅，原来。 Raymond 答啱咗，冇错呢一套经典嘅电视剧咧就系《流民大亨》啊。 OK， 多谢晒 Raymond 啊，真系嗱，我哋第一 round 都尚算二啊。 系啊， 系咯，休息翻嚟嘅可能就会难啲噶咯。电话号码18723888。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一周年送你一年嘅。 配合出道一周年，他们推出了这首作品，讲的是 Mirror 成长的回忆和队员之间互相配合，反射出 Mirror 不同的面貌。作曲李华章、余宏龙、王子、Dana Chan， 填词有 Oscar， 编曲陈星汉、郑仁浩。上榜五星期回落了十级，今日星期徘徊在中文歌曲龙虎榜榜末的位置，第二十位 Mirror Reflect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18723888，18723888啦！今日讲诶经典嘅电视剧啊，睇你估唔估到啦？第一 round 真系卖大包，一街坊啊，真系啊，减价大平卖。第二 round 会唔会开始有啲难度咧？欢迎你真系电视迷打嚟18723888啦吓！你系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 ？Shelly。 Hello，Shelly 你好啊。 Hello，Shelly 系啊，你拣边个啊？ 甜点啊， 系啊， 你拣甜点啊，系咪 啊？ 好 啊， 好啊，好 啊 ，OK， 好卖大包系咪？ 好啊， 好三个字 系 好。咁啊，呢套剧咧一做咧就好长嘅， 系 啊，即系好多集数嘅，都要追嘅。咁啊，跟住咧，但 系 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噶，香港、大陆、台湾都拍过嘅。 哦，我都知啊，边套啦已经。 上海滩。 唔系 唔系 古装定时装噶？ 古装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 古装 嘅系同阿祖有关嘅，同阿祖有关嘅。 你讲咩话？ 陆小凤，佢话陆小凤唔系 唔系 唔系唔系唔系。 中港台都有， 虽然咧你都系啦系啦，中港台 有 拍过系。 咁咧就系我俾多个最大 tips 你，今年唔系旧年2019年。 都有拍过新嘅， 系 啊，犀利啊！仲有最大嘅 tips 就系、是、阿 爸又拍过，个仔又拍过， 系冇错，两父子同台， 唔系唔系同台，即系同做同一个角色， 佢唔系同台咩？哦，同个同一个 角 色啫， 系 啊系啊，同你有关嘅咧。我成日都话你好似噶 ，Shelly 啊，你估唔估到啊？我估唔到啊，我俾唔到 tips 你。 古 装嗰阵时系好夸张噶，俾个 tips 你，嗰阵时直情咧，你一打开，系啦，你一打开电视机，唔系嘛，又系佢转台啦，都系佢、啊。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估到啦， 系、 啊、 咪好似你咧？同、 啊、 你有关咧？ 我呢个唔系最直接啊， 梗系啦 ，Shelly 未必会即刻会谂到。 但系你头先嗰个就好犀利噶啦， 系 嗰阵时啲人仲会形容咧，佢哋呢种叫做。哇闹闹双胞啊 是啊仲要你同时间去最哇嗰排即係呢无线又播亚视又播唔同嘅版本自己又会拍咁样㗎。 自己又拍㗎真係好犀利㗎。 应该是第一个开始由台湾开始的是不是应该是 那 个版本应该 是 台湾的版本开始 的。 台湾版本哪一边去播先呢 是 就是 好 像亚视 播 先。 没错啦。 所以隔离的哇同你死过。 同你死 过 没想到那么犀利 的 后来自己拍 也有啊。 哎他又哎好啦这个男主角呢好有个特征呢好犀利的那块面有一些特征的。就是他的主角啦。 同埋嗰陣時咧，有個花邊新聞係咁樣講嘅。呢個男主角咧，佢話佢為咗做好呢個角色咧，佢話佢拍嘅咁多年，佢都唔夠膽同老婆行房。 係， 佢有咁嘅堅持嘅，因為佢話要尊重 個 角色。 係啦，佢要尊重呢個角色咁樣嘅。 好 嗱，如果俾咩話 咩話 邊個嚟 㗎？哦嗱，如果咁樣講嗱，呢個係男主角啦。佢有另一個就唔叫做絕對男主角，但係都好多戲份嘅，嗰、那個叫何家勁。咁样会唔会记得？ Shelly 系咪好后生？ 嗰套包青天 系啦，个剧名好长啊，个剧名叫《嗰套包青天》啊。系啊，但其实呢一个咧，阿田我都形容得好好啊，真系大家嗰阵时争住播、争住睇啊，五集咧就一个小嘅单元，又讲一个嘅故事咁样啊，包请啊嘛， 系啊， 系啊，系咪啊？ 春丞相，你可知罪？ 我哋听下 Shelly 讲咩？ 都开嗰套剧噶啦， 系啊，中港台三边都有去拍呢个诶《包青天》啦，咁跟住咧。即系阿狄龙大哥啦，又做过啦，佢仔又做埋啦。 最近 咧， 少年包青天咁样，好犀利嘅。咁啊，展护卫一角咧就当之无愧啊，何家劲真系太厉害啦。系啊，嗰阵时有边个人啊个口唔识得讲话九头闸事后 系啊，有啲咩都讲嘅。你啊，你就梗系九头闸啦，我唔系我龙头闸噶。 系啊，你冇啊，你虎头闸咋？跟住话唔系，你长寿，所以你贵咯，系 好啦，好 啦，真系好啦，恭喜你啊 ，Shelly 啊，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 好似有啲难度啦，几好啊，真系 呢个几好，呢个几好，出得唔错，出得唔错，我哋嘅听众即刻网上边都答，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啦，咁样啊， 好，钟小姐 ，hello， 猜猜我是谁？ 钟小姐啊， 系 你好，你好， 系你好啊，钟小姐，你拣边个啊？ 你拣豪仔定拣阿祖咧？ 阿祖啦， 好，你拣我，好呢套新啲嘅，相对嚟讲，个 冇啦， 唔系新极都有个谱啊，再新嗰啲我都唔识噶，所以唔使惊啊，钟小姐你， 所谓新嘢都 呢套戏咧，电视剧总共系播咗107集，而且系分咗两个阶段去播嘅， 哇， 其实讲到呢度都即系你谂翻都唔难估噶啦，个故事系讲乜嘢嘅咧？系讲三兄弟，即系佢哋唔系亲生嗰啲兄弟，即系由细玩到大嗰啲兄弟啦，佢哋就。变成咗一个商家发迹，就讲香港嘅1990年至到2010年呢20年嘅事嘅，拍足107集，系啦， 发迹史 系啦， 三兄弟 系咪四个字噶？ 未睇过， 三个字， 三个字嘅， 三个字嘅， 三个 系啦， 拍咗咁长， 系啊，分开两段嚟播，嗰阵时台庆剧嚟噶。好大堆头噶， 台庆剧 系啊，1999年就播出第一部分嘅， 系咪有古天乐噶？ 好似有， 系啦系啦系，咁我知边套啦， 系啦，但系佢最主角嗰三兄弟咧， 我知道， 冇错，古仔嚟嘅， 冇错， 系啦， 我冇睇过嘅，原来， 亦都可以讲到个即系另外嘅消息俾你，本身咧就第一即系佢头嗰50几集啦，同埋后嗰50几集啦，其中一位女主角咧喺因为拍下嘅时候咧病咗。唔可以拍埋个下半节嘅，变咗呢个剧本又要大改咁样嘅，系啦， 嗰、那個、 哦、反而呢個唔知道。 我講緊嗰個咧係陳慧珊、 哦， 因為嗰陣時咧耳水不平衡啊，即係耳仔有事，所以咧就拍唔到，就要安排佢個角色咧嚟咗場、 原來我同啲名人都好似，我有試過耳水不平衡，係啊，真係。 咁我都有試過，係咪先？你同名人唔似啊？ 唔係一樣啫，你都係包青天啊你。 喂， 系 Hello， 钟小姐， 系时装剧嚟， 时装剧嚟嘅，大堆头噶，真系。 Lisa 姐都有份做嘅， 系咯， 好似攞奖添嘅 Lisa 姐呢个戏， 真系唔记得。 台庆剧嚟噶， 系啦， 嗰好犀利噶， 系咪讲医院嗰啲噶？ 唔系讲医院，佢最后尾俾多个 tips 你，最终有三个字，大家都会记得嘅，无烟城就系、是、嗰三兄弟咧想做嘅嗰番事业啦。 嗯， 其实咧，你讲咁耐咧，都几有印象嘅，但系推翻嗰个名咧又唔记得。但 系我未睇过。 我唔怕嗱，我俾埋嗰三兄弟个名字你啦，罗家良、 罗家良啦、啊， 陈锦鸿 系， 郭晋安 系，咧 三大红人。 而家呢个剧名咧，其中啲字咧，你喺观塘都会见到嗰栋建筑物有。 系嘅，系啊， 系啊，系啊，观塘有几个商隔篱嗰栋咧。 唔系英文名嚟嘅，个戏名就系、是。嗱，仲有邊啲人做呢？女主角有蔡少芬啦，頭先講嘅陳慧珊啦，郭可盈啦，邵美琪啦，哇，真係好大堆頭噶，其實。 不如咁啦，三個字揀啊！ 俾你揀啦， 揀又我估好啲喎。 估啊！ 有冇得估？ 第一個字係個創字， 係啦，講完 話俾你知，創乜乜？ 想創 世 紀， 冇錯，噏到口唇邊嗰啲 friend 嚟嘅應該係 嘛？係啊，真係噏到口唇邊啊，真 係。因為嗰排可能有啲咩大家族啊，有呢啲名咧， 都好近㗎，係啊。 係你想講咩啊，鍾小姐？ 未睇過，但係聽過。 O、okay, K， 我都係冇睇過，但係咧好多經典片段咯。嗰陣時咪有一幕係咪？啊！古天乐定系同陈锦鸿咧逼埋个墙角度咧，即系佢话点解咩世界咁唔公平啊？唔知咩咩嗰段 系陈锦鸿咁啊嘛， 系陈锦鸿嘅好似 系之后有一啲二次创作出现咗 嘅， 呢个咧就系创世纪啊！真系都系107集啊！吓，劲嘢啊！ 好啦，多谢你啦吓， 好 ，thank you。 开始难啦，我哋吓， 唔系好彩诶，即系就算讲个创字，佢都估埋落去咯。 系啊，有风哥啊，佢成日食鲍鱼啊嘛，喺呢套戏入边度。 我所以开头以为系咩添？嗰个。算得四个字嗰个，好啦，到你啦，到你啦，到你啦。 Hello， 系万子。 喂 ，Hello， 你好。 Hello， 万子你好。 你好。 你要拣阿豪仔嘅问题啦，万子。 呢个有豪子。 系啦，嗱呢个咧就好犀利嘅。佢呢个男主角咧，佢真系影帝嚟嘅。 系。 佢后来真系当之无愧咧，系影帝嚟嘅。就因为我上次我哋都话，即系嗰个艺人咧就变咗电影明星啦。 系。 咁但系呢个咧真系当之无愧影帝嚟嘅，夸张到一个地步咧。啲人咧見到佢咧，第一時間咧都會諗起呢套電視劇嘅。就算佢已經過好耐嘅啦，我睇翻年份咧，原來97年嘅。 OK， 已經97年嘅。但如果你而家見到呢一位影帝咧，你好容易都係聯想到，哎呀，你仲會模仿咧佢喺呢個電視劇裏面嘅一啲動作啦，甚至乎語氣嘅咁樣。 OK， 係啦，所以咧即係使唔甩嘅浸除，因為佢實在做得太好啦，咁樣做得太好啦。 我知， 我未諗到喜劇嚟噶。 说佢感人嘅， 系感人嘅， 感人嘅，系啦，啊，你都估到啦，你都估到啦，系啦， 万子，你可以问下问题，收窄个范围啊嘛， 系啊， 有我特征嘅嗰个男主角系咪？ 系啦， 男主角， 嗱，我俾啲花边嘢你啊，佢嘅演员阵容咧，除咗呢个男主角唔讲得，因为一讲得你就一定记得噶啦，佢嘅女主角咧就有鲍喜静啦、江美仪啦，同埋宝佩如嘅。 所以是亚视的剧嚟嘅， 冇错啦。 王 德子，嗰套个，嗰套电视剧叫做 系咪五个字噶？ 四个字， 四个字死咯，我都唔知道。 系啊，写 哇，好深哦、 啊。如果你答到佢个主角名都 OK， 即系嗰个角色名， 系 郑真肥猫， 系啦， 系 试一多两个字俾佢啊，电视剧。 肥猫传记，传 记系好 肥猫正传， 肥猫正传。 佢英文名先一流啊，知唔知啊 ？Fat cat， 唔系啊，佢英文名叫做咧 Forest cat 啊 ，Forest cat， 即系佢系食翻咧 Forest gum 咧，因为佢想学佢啊嘛。Forest cat 咯，原来叫做系咪正先？咁你佢因为佢当年呢一个扮肥猫咧，最多我有咗，而家要去，我而家去做嘢咯。 但其实咧，佢 啲人系真系冇办法，话我真系扮得太似。 但 系 佢拍电 系 啊，好经典。 好 但系佢拍电视剧之前，其实系拍咗电影《肥猫流浪记》噶。 系啊 系 啊， 系、 啊啊啊啊、 由电影开始嘅， 系啊，好犀利。所以佢就真系哇，演绎得淋漓尽致，真系系啊。 好， 你都提示都非常好、啊， 你都估得好啊，真系，哎，我哋又 提示大家 互相派功母，真系好啦，多谢你， 恭喜晒万子， 系啊， 拜拜， 系啊， 嗱、 啊，时间关系啦，真系、啊，我哋仲有电话咧，就准备紧嘅， 系啊，我哋听唔听到一个啊？ 诶、佢追唔追到个电话翻嚟啊？打唔到啦， 好啦，系啦， 喂，我哋自己玩都得、 啊，好啊，好啊，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 嚟 系啦，呢个咧就系亚视嘅。亚视、 哎，我应该都答唔到噶咯，咁亚视好嚟啊， 好容易嘅啫，一讲你已经 唔系头先肥猫嗰啲都就系知啊， 有吕仲贤嘅， 吕仲贤 系啦，仲有另一个男主角我唔讲得，一讲咧佢又相对好出嘅咁样， 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嘅， 四个字， 咁咧甚至乎掀起咗个热潮咧，啲人就呢、這个热潮咧本来系电影嗰度带起先嘅，咁咧电视剧咧就话喂呢、這个题材都唔错，不如我摆埋落电视台度拍啦咁样。咁就拍咗 时装片嚟嘅， 时装片嚟 嘅，打拳嘅， 唔系好劲嘅。咁跟住咧，就有一轮啲人都即刻系咁抄嘅，即系咧都想话哦，都学佢啊，不如喺电视台都要做呢啲题材啦，咁样。 呢、這个、 有同纪律部队有冇关系噶？ 冇 冇。 开头喺电影咧，呢、這个题材好 hit 嘅。呢、這个题材如果喺电影咧，通常就系刘德华、周星驰啊嗰啲拍嘅。 倒嘅嘢， 倒嘅嘢 系 系啦，咁佢就吸咗落去电视台嗰度。 仲然，因为其实阿次嘅电视剧我一套都冇睇过。 系，但系呢个都出名嘅，因为个男主角咧一讲就最容易记得系佢嘅。 系啊， 系啦，佢仲一年咧，我记得有成两至三辑嘅。 几多字？四个字、哦、 啊！胜者为王， 耶、yeah, ！ 但我话俾你知，我唔记得咗个男主角系边个，系边个？ 陈廷威咯， 陈廷威。 哎呀 ，sorry， 因为佢反而因为 真系唔记得， 因为陈廷威相对咧就真系呢套系真 系 好出位啊。 系， 所以我头先都 因为我冇睇到 啊， 但我 记 得亚视系有拍过一系列嘅呢啲赌嘅剧集， 同埋佢仲好经典啊，有阿吴以利啊嗰啲咁样噶。所以我头先谂紧啊，呢个当系打大佬嘅题目咧， 系呢个啲打大佬， 系啊，咁啊，所以经其实经典电视剧无线有亚视都有。 系啊，嗱，我听日咧就开始放假七日啦，之后就再见啦。 好啦，玩得开心啲啦，拜拜。